工程局的亲戚在香港和中国官员会面。他向中方提供中情局人员的名单、行动和机密通讯方式等。马玉清获得$50,000现金报酬。在2004年，马玉清成为联邦调查局檀香山办公室的翻译人员。之后的六年，马玉清经常影印、拍摄和摄取文件，之后带回中国，获取几千美元的现金或者是昂贵礼物。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海高斯。在上午10点，海高斯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350公里，即是在北纬20.1度、东经116.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广东西部沿岸。海高斯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海高斯会稍微增强，并会在今晚至到听朝早在香港西南大约200公里内掠过。预料本港风势会在今日下午较后时间逐渐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天文台会在下午2点至4点考虑发出3号强风信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骤雨较多，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面有大浪和涌浪，星期四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98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2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3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2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4元，升9.5；京东集团258.6，升16元；美团点评229.8，升11.4；信宇光学科技133.6，跌14.6；阿里巴巴248元，升5.2；小米集团16.54，升3.6；中国平安85.15，跌3毫；中芯国际26.7，跌4.5；友邦保险75.1。跌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75，瑞士法郎8.561，澳元5.597，加元5.872，新西兰元5.073，欧元9.2167。每百日元对港元7.3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4。日经平均指数报22,966点，跌130点。港金现价报18,440元，升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2.51美元，卖出1,993.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吐露港公路啦，咁吐露港公路入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较早前有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啊，咁咧就系挤塞车龙排到去运头塘村噶。重复多次，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就喺运头塘村噶。咁揸车朋友赶时间嘅话咧，暂时就唔好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啦，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元朗嘅安乐路去翻朗屏方向，近住元朗东堤街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嘅安乐路去翻朗屏方向，近住元朗东堤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嗰、那個蓋咩，即係嗰、那個嗰、 哦 那個樽塞咧，塞翻落去嘅、 哦 okay ， 即係嗰啲膠嗰只咁樣咧。 你肯定你塞得好實咁樣而冇漏風。 唔係，我都嚟唔到咁多啦，但我就發覺咧。第二日再飲咧，哇！每放愈下，飲咗咧一杯仔啫嘛， 都唔夠掂到， 頭痛啦、眼瞓啦，好快地咧，即係阿祖會唔會因為呢啲酒咧擺耐咗咧，佢嘅酒力就會越嚟越勁噶？ 定係個人擺耐咗？ 係啦， 我諗阿田講得啱，應該係你個人本身呢個世界上面已經擺得太耐， 擺耐啦， 係你嘅問題，你食啲防腐劑啦，不如 係啊，真係好痛喎、啊，仲要係咧，我琴日買咗啲咩紅石榴汁嗰啲咧，即係諗住嚟 去溝啊， 唔係。我谂住嚟饮咧，跟住我倒出嚟两杯，颜色一样嘅、 哦， 全部都系咧红波波啦。跟、 哦、 住、 okay、 我哋知嘛，我即系因为唔识饮嘅关系咧，我饮咗两啖，我发觉啊，其实点解咧饮红酒咁苦又咁痛，不如饮果汁啦，全部 同我一样，我真系麻麻地走，我真系觉得咁难入口。 我觉得我要介绍一个 product 俾你哋啦。 咩啊咩啊？ 嗱，即係豪姐會覺得啊，人哋硬係覺得咧，攞住個酒杯喺度揈下揈下，擸住擸住飲杯紅酒， 好有情趣咁樣， 好有情趣。 係啦， 但係自己又飲唔到喎。 我飲完頭痛喎，真係 咁樣啊嘛，係咪先？但係你知唔知其實呢個世界上邊係一啲叫做冇酒精嘅酒啊？ 啊有啊有啊，我 有 啊，我成日買噶啦，嗰啲啤酒咯。 係啤酒咯。 唔止係，唔止係啤酒嘅， 香檳都有，好似係。 直情係一支紅酒啊，或者係白酒咁樣啦。因為咧，我屋企咧就係有一個年紀大咗嘅老人家，佢、 哦、 就好中意飲翻一杯兩杯嘅。 即係你自己。 但係咧，唔係啊，係你啊咁樣，八十幾歲嘅啦，人哋大家利是咁樣。 Okay, okay. 但其實佢個身體咧，我哋就發現咧，佢飲咗酒之後咧，啊，佢真係會個人冇咁醒目啊，冇咁精靈啊咁樣。咁但係都想老人家精靈啲咁樣噶嘛。咁但係佢又係中意飲一兩杯，但係又有少少老眼昏花咁樣咧。我哋就買咗呢啲咧冇酒精，即係我哋未見到一支酒，佢個標誌會寫住幾多個 percent 嘅。 係啊，零咯，佢零咯，嗰啲係 佢個 percent 就係零，但係佢做到個味道啊，各樣嘢咧。是跟酒非常相 似，是啊，啤酒是 OK 的， 不 是 啤酒都是红酒， 即是我说我试过啤酒呢，就是真的好似的， 那些麦是不是， 是啊， 即是汽水这样，如果你说啤酒的话，但我也有试过喝一口它那个白酒的味道呢，是好似的，我觉得呢可以令到你保持住懒是有这个生活品味， 喂，那这些是自愧的，如果不是 自愧的， 是不是， 有时譬如我这个呃老人家挺好的，他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喝那些没酒精的酒， 哦， 佢就喺度饮紧啦， 佢仲以为 觉得开心 啊， 系啦，同埋有阵时嗰啲咧，即系外国人嗰、那个外国嘅 anti 嚟嘅， 系 佢嗰啲外国人嘅生活咪好中意啊，你又饮一杯，我又饮一杯， 系 饮一杯咁 样， 佢就觉得自己冇老到啊，因为平时可能饮咗一两杯咧、 哦、，OK 喎、哦啊， 都仲系四十岁嗰个豪仔咧会头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样啊咁样， 系啊， 佢咧就照样可以咧完成晒成晚嘅饭局， 仲要饮好多杯，系嘛， 系啦，好似好饮。得咁樣咧，喂，豪仔，你向住八十歲呢個方向進發啦。 但你知唔知咧？呢支酒咧，我真係可以講少少咧，有心理嘅壓力嘅喎。 咩啊？ 因為點解咧？ 飲曬佢啊？ 唔係啊，心理作用或者心理壓力係咩咧？嗱，我上次就買咗嗰啲係零% 酒精嘅啤酒啦。 哦、嗯。 咁啊，擺咗喺度之後咧，咁啊，夜晚飲本來冇嘢嘅，跟住咧，第二朝早起身嘅時候咧。咁啊， 仲繼續飲啊？ 嗱，即係你知道我就瀨啡啦，佢有半罐仲未飲曬啊嘛。 但你又 唔 係， 但係開咗噶 咯，係咁屋企冇所謂啦，係啦，嗱咪唔緊要，你一陣間先用衛生角度譴責我一陣間先。咁但係咧， 我亦唔知想講咩。 我臨出門口之前，咁我望住咗半罐咧，本來諗住口乾啦，不如飲一啖先走啦。嗱，嗰個心理壓力係咩咧？ 都朝早翻工㗎。 係啦，嗱，冇錯啦，兩個壓力即刻嚟咗啊！我諗一諗，喂，唔係喎，我話等先，等先，我話嗱，第一朝早翻工就顧之然啦，第二我應該要揸車㗎喎， 咪咯， 會當唔當唔當酒後駕駛㗎？但係理論上嗱，其實係唔當嘅，因為佢冇酒精噶嘛。 哦， 其實你 percent 嘅話，即係 佢零 percent 係冇噶嘛。 真係嘅。 但你知唔知咩叫心理壓力、心理作用咧？ 因為覺得你 硬係揸車嗰陣時，個人係嗡下嗡下， 唔係 要揸實啲條帶咁。 唔係啊，你係會唔敢咧飲咗佢，然後先出門口啊？因為你望住嗰罐，你明知佢係零 percent alcohol。但你都會覺得話，喂，佢都係酒啊，冇、 啊、 酒精啤酒好似都係酒、啊。如果我要咧， 我真係好想問一個問題，冇酒精啤酒係咪屬於酒精？其實 佢真係擺酒嘅 喎，冇酒精嘅喎、 啊。嗱、啊、嗱、啊，所以 冇酒精， 所以我就話呢個係個心理作用咧。譬如咧，我夜晚開嚟飲嘅時候咧，啲僆仔佢會好八卦噶嘛。佢話我又要飲，我又要飲咧。你知唔知我哋都係順理成章話酒嚟㗎，唔飲得㗎。跟住然後咧就拎開咯。但其實你明知係零 percent 嘅喎。我話我過唔到嗰個心理關口咧，無論係俾僆仔飲啦，定係自己飲一。 杯，然后咧准备翻工揸车咧，你觉得唔啱数啊？你觉得呢嗰杯明明系啤酒嚟，不过零 percent 啫。你知唔知嗰、那个嗰、那个道德嘅？ 其实系心理关口嚟嘅。咁佢因为真系冇噶嘛，你话斋。 系啊，好搞笑嘅， 即系游戏嘅嘢嚟啫嘛。 系啊，其实应该真系冇任何事，因为咧我老豆咧佢系呢一个即系滴酒不能沾嘅身体嚟噶。佢仲打過我，我諗佢攞飲桶。 其實我覺得飲唔飲到酒咧，同你嘅遺傳係有關係嘅。 我諗都係。 如果嗰個 family 係有飲開酒嘅話咧，佢嘅、下一代都應該 OK 嘅。譬如你爸爸又唔得，唔怪得知你呢啲半杯必醉嗰啲嚟。 係啊，唔係我又唔係醉喎，頭痛嗰度先衰喎。我借我醉都可以借醉行空啦、我就係頭痛啦，同埋作嘔咧，真係好樣衰啊！真係。係啊，嗱，不過咧，你今朝大家咧就望住個天咧，你唔係飲醉啊，唔係眼花，因為风云都识变啊，两个信号 系啊，29度气温，相对湿度79%啊，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雷暴警告咧，去到今日12点咁啊，出面咧都系吓，天气都麻麻地噶。 系啊，晏啲你嗰度点啊？ 落雨添啦，我呢边。同埋你知唔知呢个热带风暴咧有名噶啦？ 叫咩名啊？ 佢叫海高斯啊，仲话咧天文台会考虑今日晏昼2点到4点啊，会可能改挂三号风球添。 是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 系啊，呢个系邓紫棋版嘅《你把我灌醉》吓，咁啊，今日咧就好多信号啊，头先都讲咗好戒备信号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亦都去到晏昼十二点钟啦。琴日咧，我老婆亦都即刻向我发出咗一个咧奶粉警告信号， 做咩啊？ 奶粉警告 消委会嘅报告，因为 系啊，佢咧仲要系咁样噶，佢 WhatsApp 我嘅时候咧冇头冇尾咧，就 有冇中 伏啊？佢就系啦，佢就冇头冇尾，净系咧 send 咗条 link 俾我，嗰条 link 咧仲要净系得英文字母咧，睇唔到嗰个所谓版面咧。 你 系咩？总之有条 link 啦， 醒啲咩俾你？ 系啦，但系下边嗰句咧就话 Oh no！中晒咁样，系啦，跟住我仲谂紧中晒，有咩中晒啊？ 六合彩又冇开噶嘛？ 如果中晒嘅，你个样唔会咁愁噶，冇理由 WhatsApp 咁样。跟住揿入去就话，哦，原来就系琴日消委会咧，就话测试嗰啲婴儿配方奶粉咧，就有九款咧就含有呢一个致癌物缩水甘油脂。就我第一次听呢个缩水啊， 唔系金油脂听过， 金油脂都听过，或者 金油条啊， 我哋金油条又听过，致癌物都听过，缩水。 即 系咩 mini 版啊？ 悭咗啊！ 系啦， 即系原本可能俾100嘅，而家俾5咁样啊！ 系啦，我开头睇嘅时候我都拗晒头，即系咩致癌物缩水系咪？即系话嗰啲致癌物咧就冇咁强啦。 系啦， 人哋正常就一，佢而家咧就 mini 版 就 唔理咗。 系 啦，但系佢啲超标啦。咁然后咧再望一望咧，就话原来有好多款咧，嗰九款嘅奶粉咧。陰功咯，都係大牌子嚟噶，有啲又日本啊，有啲又係即係唔知邊度澳洲定點樣咧？ 嗱，最慘就係咧嗰啲 大牌子喎，仲 污染物，唔係嗰啲污染物會造成啲乜嘢傷害咧？ 腎啦、啊，生殖能力啦， 係喎、 啊，係喎、啊，真係。 嗱，如果你兩個仔 好慘啊！你食奶粉，小朋友咁細個嗰陣，影響佢嘅生殖能力喎、 啊。即係你難道要好闊達咁話？哦，本來佢太勁。而家啱啱好削減啲咁樣，唔得咁樣諗噶嘛，真係最慘啊！ 你諗下，到時可能你嗰啲小朋友大過咗啊，有啲乜嘢 阿爸點解會咁嘅 咁樣？唔夠好嘅時候，竟然要賴翻，最中我爸我媽啦， 係 啊，嘅奶粉啦， 係啦。 你點中意阿爸阿媽㗎？你俾啲咩我食啊？ 係啊，嗱，佢就話會含有呢、這、一個即係致癌縮水甘油脂啦。其實佢咧係兩個嘅，一個呢、這個甘油脂咧就係話會致癌啦。咁但係如果另外一個咧會令到你影響嗰、那個腎嗰個咧，就係、叫做咩咧？氯丙二醇啊， 嗯， 即係阿丙啊，阿丙又嚟啦，即係原來佢有兩隻嘅，就係有呢個污染物咧，氯丙二醇，再加埋頭先嗰個咩縮水 甘 油脂，一個就致癌，一個咧就令到你嘅腎，又或者係啦生殖能力受影響咁樣。哇，大佬嗰罐奶粉同白粉冇分別噶咯。即係以前我哋講笑咁講咧，就話哇買奶粉咧，因為要搶水貨客嗰陣時咧，就覺得你好似同運白粉冇分別啦，講笑。哇！你而家望一望，你而家望一望，好似咁樣嗱，即係你就好驚啦。咁但係咧下一格咧又唔知點理解啦，因為咧我哋每次睇呢啲報告咧，佢都話俾你聽，譬如話薯片都話有致癌啊嘛。 哦，係。 但 係 佢又同你講， 都好多人驚佢話九成嘅香脆嗰啲包裝零食含呢個致癌嘅物質咯。 係啦，嗱，但係咧每次都係咁講噶，你食嘅份量有幾多啦？ 每日食一百包咁你先中伏嘅咁樣。 嗱，咁奶粉嗰度咧，我唔知道有冇得咁計喎。佢話如果你長期咧每日飲用六餐奶，攝入嘅份量咧就會超出咧歐洲食物安全局嘅建議攝取量啦。咁系咪即系话，如果咧你而家食紧嘅朋友要即刻转咗佢咧？ 唔系，但系佢啲 B B 真系一日食六餐奶就可以噶喎。 咁系咪即刻转咧？ 即系好惊噶你。 系啊，真系食六餐。 唔系好在而家我个仔已经唔使食六餐啫，食一餐啫。 我想话，咁你之前都有食呢啲奶粉噶 嘛？哦，之前唔系食呢只咯，好彩转咗唔知几多个月，但系嗱，大把家长系食紧嗰啲噶嘛。咁應該點咧？ 俾佢 B B 食嗰啲， 係啊，食緊噶嘛。咁應該 你都有食咩？ 係唔係我食唔緊要啊？而家係咪先？ 食六餐啊！ 係啊， 都冇咁嘅力去食六餐啊！ 好攰嘅咩？食奶 攰嘅咩？唔攰啊？ 食奶好攰嘅咩？ 你試下攞支奶樽嚟轉下先啦。 阿祖，你有冇試過啊？ 嗱，我自己係有試過轉奶樽嘅，因為我好想體驗下小朋友究竟要用幾大力先至得。但奶樽嘅水咧，可以，你都好似試過喎。 桂花 田， 我見到佢 喺度你唔係做供應商嘅啫咩？ 咁樣好攰咯， 做供應商 咁樣大家都好攰，你明唔明啊？ 唔係，我即刻見到咧嗰個份量係每日六餐就出事咧，咁即係作為阿爸個標準就話。嗱，一就即刻換曬奶粉， 當然啦。 但係睇怕你換嚟換去都中喎，咁又咁啦，減份量得唔得？ 減即係 每日飲五餐，係啦，咁剩低一餐咧。 但你个仔都 OK， 大佢都可以食正餐啦、啊，咁应该唔使饮六餐咁多啊。 冇啦，佢唔使噶啦，其实佢系佢系净系支椰奶咧，顶一顶肚 嘅 啫。 嗰支安慰奶嚟噶。 系啊系啊，我怀疑我哋都可以开嗰啲咧0% 奶粉嘅奶俾佢饮噶，即系会唔会可以有呢啲替代品？ 即系假嘅有呃佢嘛？ 系啦，假嘅有呃佢咁样。 咁但系就方，我哋仲有好多嗰啲 B B 噶嘛，系咪先？ 系啊， 咁又系啊。 但系佢又话俾你听，而家咧佢嘅摄取量咧仲话又唔超出欧盟食物局的上限的，咁所以咧就企喺度啦。佢又话俾你听，佢系含有呢一啲物质，但系佢又唔超欧盟嘅上限。嗯、但系如果咧你每日饮六餐咧，你又会超过咗啦。咁你想佢冇营养啊，定想佢个肾有事咧、啊，定系每个阿妈都要辛苦啲咧？ 定系每一只牌子都食少少 咁？唔系，真系呢个时候系咪应该大力推广咧？就系、是。人奶喺边度嚟嘅妈咪真系， 咁一定系人奶最好噶啦，但系唔系个个可以俾到啊嘛。 唉，点算咧？消委会又再令到我哋担心 ，B B 唔好住咁大力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本港疫情仍然存在社区爆发的风险，确诊个案未有稳定下降的趋势，亦都有近40%本地个案源头不明，担心社区仍然有隐形患者，社会不能够掉以轻心。他又话将会推出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会多听业界意见。至於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之下的第一期保就業計劃已經大致完成申請，動用總額439億元，有148,500名雇主申請，涉及190萬員工。他又說政府將會推出第二期保就業計劃，今個月底開始接受申請。 我今天在這裡宣布，特區政府將推出防疫抗疫基金的第三輪 AEF 3.0。咁啊，我其實早前已經係請政務司司長同埋財政司司長咧共同策劃防疫抗疫基金裏邊最重要，亦都動用開支最犀利嘅一個項目咧，就係保就業計劃。第二期嘅保就業計劃咧，將會喺今個月8月31號咧開始接受申請。申請期同上次一樣咧，係為期兩週，一直到9月13日。呢一期嘅保就業計劃涵蓋嘅月份咧係9月、10月和11月，同樣係3個月。保就業計劃第二期咧係引入以下嘅措施，第一係針對長者嘅僱員，只要呢個僱主提交嘅資料裏邊有一個65歲以上嘅僱員係有一個户口嘅。而呢個户口裏面可能真係我頭先講咧，係其他資料冇嘅。我哋都劃一，就為呢個65歲或以上嘅僱員咧，係提供一個5000元，按月每月5000元嘅工資補貼嚇。咁亦都要求咧，全數嘅呢個5000元嘅工資補貼咧，要交俾僱員啦嚇。咁啊，呢個係一個改善嘅措施。 政府再延长禁止晚市堂食同二人限聚令等措施一个星期，去到今个月25号。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认为，政府应该再延长限聚措施。如果而家放宽措施，会令到病毒再重新开始传播，系自找麻烦。被问到几时可以放宽晚市堂食，袁国勇认为个案数目要回落到单位数。他说在重开食肆之前，要先有措施应对，例如增加食肆内的空气流动速度，将空气过滤或者消毒等。他透露食环署已经做好多功夫，希望有措施可以出台。袁国勇接受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说，要预防疫情必须做好边境预防，又说现时码头群组爆发，可能是工人和海员互相感染，再将病毒带入社区。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说会在下午2点至4点考虑发出3号强风信号。 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海高斯。天文台说，海高斯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海高斯会稍为增强，并会在今晚至到听朝早在香港西南大约200公里内掠过。预料本港风势会在今日下午较后时间逐渐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海高斯。在上午10点，海高斯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350公里，即是在北纬 20.1 度，东经 116.6 度，是东经 116.6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广东西部沿岸。海高斯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海高斯会稍为增强，并会在今晚至到听朝早在香港西南大约200公里内掠过。预料本港风势会在今日下午较后时间逐渐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天文台会在下午2点至4点考虑发出3号强风信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骤雨较多，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面有大浪同涌浪，星期四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86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42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7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3点，升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4蚊，升9.5；美团点评231蚊，升12.8；信宇光学科技132.3，跌15.9；京东集团258.6，升16蚊；阿里巴巴248.8，升6蚊；小米集团16.66，升4.6；中芯国际26.75，跌4毫；中国平安85.25，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5.68， 瑞士法郎 0.905， 加元 1.319， 人民币 6.934， 英镑对美元 1.314， 欧元对美元 1.189，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4。 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2点，跌124点。港金现价报18440元，升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3.54美元，卖出1994.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吐露港公路啦。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封路重开，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元洲仔。重复多次啊，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元洲仔。咁亦都影响到咧大埔太和路一段啦，都系挤塞啊。就系大埔太和路去太和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翠怡。花园后少少，近住宝香街呢一段咧都系挤塞。重复多次啊，就系大埔嘅太和路去太和方向，近住宝雅路呢一段咧，因为好多车都改行咗啦，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翠怡花园后少少，近住宝香街呢一段咧都系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 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洪水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仲有少少车龙啦，龙尾去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只系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海旋门一段咧就挤塞。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观塘、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以及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Simon。各位香港的医护人员，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了你们，好多谢好多谢你们为香港人的付出，我们都会做好本分。 Stay home，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后火势是啊，而家一号戒备信号雷暴警告去到12点钟，唔知佢会唔会得闲闲事喺屋企，因为佢屋企个无敌大海景咧，其实有几好嘅，会揽住大仔同细仔一齐啊，望住个窗啊，坐喺个窗台望住个天，你睇下嗰个系云，呢、这个系乜嘢？用一个大自然或者天然的景色去教育你的小孩，因为他们依然在这个幼稚园都是在家在家这个 学习。不知道这个爸爸会不会有这样做呢？我们有请曾志豪。 哦，我有揽他心，仔没被揽意啊。是啊，我是想揽住他的，但是他不肯给我揽，所以没办法了。如果我夹硬揽嘅话咧，就会变成咗而家时下流行用语啊，揽住佢炒埋一碟，俗称揽炒。我揽唔到佢，因为而家佢开始会挣扎啦，同埋佢会话咧，我要玩啊，我唔要你骚扰我啊。OK OK， 咁你都可以俾个时间我落得清静，老婆，不如我揽下你。Oh no， 一样都系俾人拱开咗啊。如果你每日睇住呢啲疫情新聞咧，越嚟越个心情低落嘅话咧，咁我哋唯有扮演呢一个咧喺隔篱加油打气嘅角色啦。冇错冇错，成日话危机可以变转机，唔系得把口讲嘅，系真系有实例可以做到嘅。咁点做啊？好，我唔直接话俾你听，我用实例嚟答你。今日见到呢个新聞咧，唔错唔错，佢就系咧真系本来系逆市之下咧低迷嘅生意，但系佢就谂到条桥，又系可以咧起死回生嘅。哇，其实呢啲事例真係唔少㗎。大家如果听埋呢，攞啲灵感嘅话呢，起码俾个信心自己呢有机会呢可以翻生嘅。咁呢个系咩食店嚟嘅呢？因为大家都要食肆就重灾区啦。如果你话你做普通嗰啲快餐呢都仲有得外卖。但係有某一啲嘅生意呢真係难做啲。譬如呢，佢话呢一间呢专门做一啲呢优质食材嗰啲冻肉啊或者海鲜嘅呢， 咁佢话啦，明知道咧，大家咧就唔出去食饭，咁咧就中意咧就去超市买餸翻去煮嘅。咁但系偏偏有个难题就系，佢哋呢一种咧叫做卖冻肉啊，或者提供肉类嘅地方太多啦。佢话咧搞唔掂，搞唔掂，一路咧即系生意都麻麻地咁样。咁但系点算好咧？啊嗱，真系穷则变啦。佢就谂到条桥，佢就话啦：，喂，不如咁样啊！你哋如果买呢啲冻肉翻去咧，有阵时大家最担心就系话，我买翻去咧，但系都冇用噶。譬如嗰个黄牛啊，嗰啲咩安格斯牛柳粒嗰啲咧，平时可能你系点食嘅咧？你喺餐厅嗌铁板噶嘛？你喺餐厅咧嗌个所谓嗰啲即系铁板烧翻嚟整噶嘛？屋企整唔到，就系煎咧，可能我争咁啲，哈，好嘢啦！所以佢哋谂出一条桥咧，就话。嗱，你咧如果帮衬我哋呢度买肉嘅话咧，你加一蚊就可以租一个铁板烧嘅嗰个烤炉啊！各位，铁板烧嗰个烤炉系分别有铁板啦，同埋有石头烧两种嘅，即系我都系少用呢啲嘢咧，所以我觉得好新鲜啊！咁咧你可以见到咧，即系如果你想象个画面，就系一个真系好长咧，好似你喺出边厨房啊食肆咁样咧，有两个好长嘅炉头喺你面前嘅。一个咧就一条条坑纹咧就铁板烧，另一个咧就系平面咧就系石头烧咁样。咁然后咧佢就推出呢一个咧加一蚊就租一个炉嘅优惠咧，就话啊如果咧你帮衬佢哋嗰啲冻肉套餐咧，咁你就可以得到呢个铁板烧嘅炉咧就租俾你用。咁咧佢话咧啲客人咧就可以喺屋企咧就直情扮喺餐厅咁样咧喺屋企就自己烧。平时咧你唔会买个炉噶嘛，咁但系你有呢啲肉咧你冇炉咧又嘥晒。佢而家咧。就用呢条桥将佢就二合一，咁然后咧佢话真系成功咗。佢话因为啲人发觉，咦嗱，本身有呢啲嘢食，佢可能觉得 OK 啦。咁如果你加一蚊，有个炉咧就有个新嘅体验、新嘅食法咧，啲人觉得吸引。咁然后佢就用咗嚟玩之后咧 ，OK， 咁啊再嚟啦。食完之后咧，大家就发觉咧唔错，于是乎咧就生意越嚟越好咁样啦。咁啊佢哋咧就再推出第二啲嘢咧。就话啊，譬如咧就有嗰啲粥底蒸汽火锅餐啊，都系一模一样咯，又系咧用一蚊就租个蒸汽火锅炉，咁然后咧就包埋其他嗰啲材料咁样，所以咧你知唔知啊？而家咧佢话自己嘅生意咧，比起疫情之前咧，仲上升咗五至七成。嗱、这个、呢个咧真系讲出嚟咧，可能会令到好多同行咧都会觉得话同人唔同命啊咁样，系嘅，但系你谂下。佢系点样做出嚟嘅咧？佢咪坐喺度，亦都唔系咧，净系喺度谂紧就点样咧？好似啲大集团咁样咧，净系识 cut 人咯。你望下有几间大嗰啲酒楼咧，之前都俾人诟病嘅，就话喂，你赚咁多钱，甚至乎有间酒店都系嘅，赚咁多钱，但系点解咧？一去到逆境嘅时候咧，净系识得咧 cut 人手，佢冇谂下咧点样可以帮啲即系自己嘅生意咧就转身嘅。嗱、这个、呢个咧就系、是、一个最好嘅示范啦。譬如头先我讲嘅呢一个冻肉店，如果你话佢坐喺度净系 cut 人，阿强你听日唔使嚟翻工啦，送少两嚿冻肉啦，帮唔到佢手噶，系咪？佢嘅生意亦都唔会飙升噶。咁但系如果你谂少少嘢，用个动一动脑筋嘅话咧，啊，竟然唔单止唔使蚀，仲劲过疫情之前。所以咧真系期望啦，今日晏昼咧，其实特首咧又宣布有一新一轮嘅补助计划咧，咁当然系好事嚟噶。不过我都希望咧。特别系嗰啲大财团啊，你唔好净系咧见到有补助咧就嗱嗱临怼张纸去申请，你不如一路申请，你一路都谂下，你有冇啲动作可以谂到系帮到自己啲员工，帮到自己门生意，吸引好容易，但系你想生意增长，你想对翻个人好咧就好难噶啦。风头火势其实有个幕后花絮嘅。头先我将呢一间食店嘅嗰个一蚊套餐咧，即系加一蚊就有个套餐啦。我将嗰啲食材啊同埋价钱咧就俾桂番田睇，我以为系可以得到佢嘅赞赏咧，有个精明嘅消费者喺度。点知师奶田实在太犀利，佢望住幅图，望埋个价钱之后，佢秒嘴，佢摆低，然后再同我讲话有几咁抵。我只能够话要做佢生意真系好难啊！我哋交俾你啦，精明师奶消费者。 喂呀，你唔叫我名嘅？ 天，自己解释下。 唔系，即系都望到嘅，但系有时会望落去，吓得一啫，每样都系咁。虽然佢话围翻100蚊啫，咁样我话都系，其实 咩一啊？你讲清楚，冇人知道你咩叫一。 即系每样嘅每样食物都一件，系啦系啦。 我明 得我明明觉得好抵喎，又有黑毛猪啊，又有安格斯牛柳粒啊，又有带子啊，又有虎头虾。 睇下你俾咗100蚊食两饱咯。 系啦，哦，即系佢太大食嘅真系。 哦，你咁细食嘅咩吓？嗱，講開食，我哋都要講食啊，因為咧喺食啲美味嘅嘢之前咧，我哋都有啲醬料要整下佢啊嘛。嗱，每逢咧有報告， 你臭音啊， 唔知點解，每逢咧有報告調查出現咧，都有好多人睇嘅，同埋咧會學啊，會跟住咧同埋佢嘅介紹嘅產品去買嘅。哇，邊個咁勁啊？今時今日都可以咁有信心保證啊？咪就係消委會咯。佢哋咧分享咗啊，边啲调味料开咗咧，用过之后咧就要放入雪柜，边啲就唔使。其实香港人啊，煮饭除咗煎、炒、煮、炸、炆炖、焗、蒸咁多煮法之外咧，其实我哋用嘅调味料都唔少啊。咁啊，而家咧数数手指，睇下，谂下自己屋企个雪柜、橱柜个油架里面有几多支、几多罂酱油。是啦，哇，其实数数手指，十只手指都数唔晒。消委会就话啦，香港天气潮湿啊，调味料开咗之后呢，如果放得唔啱嘅位置呢，会令到嗰啲酱料会变质啦，或者会发毛嘅。嗱，有时呢一支二支呢用咗两三次呢就摆咗喺度啊。但係煮嗰样餸嘅时候呢，冇呢样嘢，冇呢样嘅酱料又唔得㗎喎。唉，所以呢就买呢，每个家庭应该都有一个雪柜呢都有好多酱料摆咗喺度，唔够位摆嘅。好啦，等消委会同大家讲下边啲酱料是未必需要放入雪柜嘅。嗱，咁大家睇下你自己有冇咯。米酒咧、清酒咧、绍兴酒、米醋、米醋啦、酒醋啦、白醋啦、苹果醋啦、茄汁酒精同埋呢个醋咧，佢话其实咧都唔使嘅，因为咧酒精啊同埋醋咧嘅酸性能咧抑制细菌啦同埋霉菌啊，咁放阴凉嘅地方咧就 O K 啦。咁要放入雪柜嗰啲有啲咩啊？哇，真系我相信咧，大家雪柜几乎个个都会有呢啲嘅辣椒酱啦、辣椒油啦、XO 酱啦、咖喱酱、沙茶酱、芥末啦、蛋黄酱啦、意粉酱、沙律啦、沙律酱啦，意思花生酱同埋其他坚果酱啊、种子酱啊，都要咧放入雪柜嘅。啊，仲有豆豉酱啦、面豉酱、虾酱同埋鱼露、蚝油啊、叉烧酱、烧汁等等调味料啫。啊，同埋呢个调味糖。调味糖酱咧，都话要系放入去嘅。消委会话咧，呢啲酱料咧，因为经过发酵而成啊。开始咗之后咧，即系譬如开咗个用嘅之后咧，放入雪柜咧会减慢佢嘅变质。而黄豆发酵嘅产品咧，就会喺樽入边咧会继续自己发酵嘅。尤其系开咗之后啦，要尽快可以即系食用啦咁样。所以咧，为免浪费啊，记得开咗放入雪柜，即系开咗之后用咗之后放入雪柜啦。另外佢话酱料咧最好咧就煮嗰阵咧先至好攞出嚟，咁有时咧好多妈妈咧就会觉得贪方便啊嘛，摆晒喺呢个炉头侧边啦咁样。咁佢就话啦，消委会就话啦，如果放近咧嗰啲炉头咧，因为咧即系嗰度唔阴凉啊，同埋比较热啊，因为当你开火嘅时候都会热噶嘛。咁日日煮饭咧开火咧嘅时候咧，就会令到嗰啱酱料咧会开始变坏，同埋变咗好多细菌喺嗰度噶啦。咁你跟住一路都将嗰啲酱料有菌嘅酱料倒落啲餸度，咁你咪連埋啲菌食埋個肚咯。所以醬料其實都好重要喺煮飯嚟講，但係點樣保存都係好緊要噶。 我相信。和你的相识不会是偶遇，就像上天赐予，造就两心相遇。我说你是我公主，时光每处，每夜每清早我也记住，望夜星的相遇，望日出多欢愉，送上我永远的关注。原来只要共你活一天，凡尘里一切可以别挂念。 原来海角天际亦会变，原来生过死过深爱亦无变，原来只要共你活一天，完全去把你所有都发现，原来只要相信便看见，原来给你真爱的我是无负，似每一天。俗世消失这个故事，就让大海失意，陆地伤心飘移，放弃每日再开始。如果世界会尚有真心真意故事，就在我目光内滴下泪的当儿，告诉你已看到一次。原来只要共你活一天，凡尘里一切可以别挂念，原来海角天际亦会变，原来生过死过深爱亦无变，原来只要共你活一天，完全去把你所有都发现，原来只要相信便看见，原来给你真爱的我是无悔，是每一天。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早晨。 Good morning 啊！ 哎，我今日嘅 Good morning， 有定威仔，细眼仔， 细眼仔挂住你啊！ 我都有挂住你哋啊！对唔住，我琴日冇翻到学啊。 系啊，你 今日咧，我就我又唔系曳嘅，有阵时都翻唔到学嘅咁样。 佢有唔方便嘅日子啊？系咪啊？你 我就有 唔好咁大声话俾人哋知，系人都知我琴日唔方便啦咁。 系啦，唔紧要嘅，我哋有总有唔方便嘅日子嘅，我借俾你咯。 你借啲咩俾我啊？ 你如果唔方便，你问我借张纸巾咯。 系啊，都可以 抹一抹鼻涕咯， 顶住先咯。 系啦， 或者戴个口罩咁借个口罩咯。 好啊，好啊。 今日咧，我哋就补翻我哋要上英文堂啦， 系咪？ Okay. 我记得上个礼拜咧，我问过你哋一啲谜语，今日咧我都系问谜语，但系咧今次嗰个类别咧系有啲唔同嘅。首先，我问你哋一个 level one 嘅题目， 好啊， 好简单嘅啫。就算而家咧喺收音机旁边嗰啲麻媽呢，如果你要教你哋嘅小朋友英文字母嗰陣時，係可以攞呢一啲嘅謎語題嚟教佢哋㗎喎。 好啊好啊。 所以呢，我第一個問題就係呢，個答案話俾你知都得㗎啦，係 A 至到 E 啫，26個英文字母裡面嘅其中一個嚟嘅。OK， 第一個就係、是、問題就係咁樣啦，佢就話 What letter stands for the ocean？究竟哪一个英文字母是代表海洋的呢？ 海洋应该没那么简单的。 是的，其实我想说这个 level one 应该都很简单的。C 点解啊？ 哦，系咯，系咯 ，S E A C 咯，变咗。 系啦，其实嗰都系食音嘅啦。C 呢个英文字母咧，就好似代表 ocean 海洋，因为咧佢都系有 S E A C 呢一个意思啊嘛。 你啱，你啱。 我问到你哋一个啊吓、，What letter 即系边一个字母啦 ？Is a vegetable 有边一个英文字母咧？亦都系代表住一个蔬菜嘅咧？ 有英文字母系代表蔬菜， 系啦。我哋咪话 A for apple， 但譬如 A 可能 for 其他嘢噶嘛。有一个而家呢个答案咧，平时我哋未必会系拣呢个字嘅，但我哋谂翻啊，原来佢哋个读音一样嘅，呢一种蔬菜同埋一个字母嘅读音系一模一样嘅。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QR、 你 过咗啦， 少少系啊，过咗少少啊。 HIJKLMNOP。 哎呀，你答啱咗就系 P 啦。 P 系咩嚟噶？ 同咩只雪豹上咩关系啊？ 哦，嗰个豆。 系啦， 系啊， 一绿色嗰啲、 啊、豆啊 ，pizza 系 啊， 咁噶嘛， 系喎、 啊，太多太阔啦，呢个太 呢个太阔，系啊， 阔唔阔得过你啊？ 阔得过我， 好啦。 好啦，咁我哋问你啦，我哋呢啲咧关于英文字母咧，大家教啲小朋友学识英文字母又都系一个方法啦。而呢一个咧就唔同噶啦，答案唔系英文字母嚟噶咯。 系， 但我中意呢一个咧，系如果你用中文问、英文问咧都啱，因为唔系今次唔系识字啊，系同个原因有关系嘅。我问你哋个问题 啊 ，What do every couple have in common？究竟每一对夫妻啊，佢哋系一定有一个共通点嘅， 都系英文字母啊？ 共通点系乜嘢？唔系英文字母咧，都话唔系英文字母，系原因嚟嘅。就算你唔谂英文咧，你攞中文去谂都得嘅。每一对嘅夫妻一定有一个共通点嘅，究竟系乜嘢咧？ 爱。爱啊！ 唔啱喎，咁家人都可以有啦。 系咯 ，Do every couple have in common？ 每一对夫妻都有嘅共通点。我见到个钟仲有20秒时间俾你哋啦。 咁难噶，今日。 方向系咩啊？ 呢个系方向系一啲事实嚟嘅，真系一个原因嚟嘅。 一齐瞓啦， 嗰啲 唔一定嘅，你都唔系啦。爸爸妈妈，你开股啦，你开股啦， 十秒要开股啦， 你开股啦。 就系佢哋一个共通点系，佢哋一定系同一日结婚嘅。 系， 系啊， 呢个唔系英文嚟喎，呢个。 平息民愤，但亦都有分析话，佢希望借此拖延时间。卢卡申科在较早前参观一间的工厂，向工人发表措辞强硬的演说，表示政府已经举行选举，除非自己被杀，否则不会重选。不过现场有工人向他喝倒彩，要求他下台，卢卡申科提早离开。首都明斯克在星期日继续有反政府示威，据报有10万人参与，是白俄罗斯独立之后规模最大的示威。多个行业有工人罢工，包括国营电视台员工。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1点，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320公里，即是在北纬20.3度、东经116.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广东西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骤雨较多，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面有大浪同涌浪，星期四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21点，跌25点，总成交金额53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3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8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1.5，升7蚊；美团点评231.2，升13蚊；信宇光学科技133.3，跌14.9；京东集团258.2，升15.4；阿里巴巴248.4，升5.8；小米集团16.68，升4.8；中芯国际26.45，跌7毫；中国平安85.15，跌3毫；比亚迪电子29.4，跌3.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77，瑞士法郎8.564，澳元5.592，加元5.875，新西兰元5.07，欧元9.2182。 每百日元兑港元7.34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496。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2，跌124点。港金现价报18,440，升3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2.84美元，卖出1,993.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将军澳隧道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都系车多，龙尾喺电话机楼。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和合石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在南华埔。大埔太和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宝雅路挤塞，龙尾就在大埔文娱中心。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九龙塘的兰开下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宣道小学对出第二三线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方向观塘、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意外，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日黄大仙中心快线有意外，而在一带开始挤塞。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日黄大仙中心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在一带开始挤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讲起中世纪嘅欧洲，你脑海会唔会即刻浮现出一座座气势十足嘅城堡呢？有人话城堡系经济嘅中心，保卫家园嘅堡垒，同无数冲突嘅战场。但喺城堡入面嘅生活，到底系咪好似大家想象中咁奢华呢？城堡嘅客厅、睡房同厕所嘅设计又有几特别？历史二三事之权力堡垒上集，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11:11啦吓，咁啊，先讲下天气先。 系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去到12:00啊。咁我哋继续宣传， 系啊，好多活动啊，我哋会有嗱，首先讲一讲11:30先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我哋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啊，今日咧终于等到啦，我见到有好多听众都话咧，小确幸咧好少见到呢个配搭啊， 系啊， 曾志豪搭桂花田，仲要我。 估計佢哋今日應該會做一啲咧幾不堪入目嘅事啊！大家有得睇啊，可以。 你係咪用錯成語啊？ 係啊！ 你可以用大開眼界啦， 啊、 或者向難度挑戰啦、啊。你用不堪入目咁樣真係。 佢揾咗好耐嘅呢幾個字。 係咯係咯，唔啱數啊！真係。 你哋解説下，你哋今日會同大家喺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個 Facebook 嗰個面書嗰度啊，做呢個 live 嘅時候係乜嘢內容、啊？ 我會叫桂花田介紹，因為係佢提議嘅，但係佢好正啊！佢提議完之後話你做啊咁樣。你讲啊！ 你睇，你哋连讲都唔够胆讲， 唔够胆啊！ 陷入 其实你知唔知啊？我咧，我收到今日呢个题目嘅时候咧，我脑海里边第一时间就谂，其实今日呢个真系好适合阿祖做嘅。佢本身就 系 专家，佢系达人， 系 啦，佢可以现场地指点啦，甚至乎可以话系咯。 电话度同你讲，因为我都会喺个电话度继续做节目。但系其实阿天有 send 个类似嘅片俾我嘅，嗰阵时咧佢 send 咗俾我咧，我系一只字都冇回应到嘅。 因为你觉得呢啲系你基本嘢嚟嘅咁样。 唔系，我觉得，不如我哋一阵间留翻咧，就喺呢个小确幸度，大家一齐睇下。 哎呀，我哋俾个 tips 你啊，就系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摄， 大家摄太岁啊吓！ 我摄太岁系佢强项， 系你阿祖祖。 哎，好啦好啦，我哋晏啲留意风骚生活小确幸啦。 十一点半咧，即系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吓，咁样间我会 on panel， 跟住阿豪仔就会做呢个摄衫，等佢做下咯。 讲咗我哋做咩出嚟？ 系咯，佢都讲咗。 你系摄心啊嘛， 我就系讲个摄字啫嘛， 系咩？我对唔住啊， 系啊， 做 啦啦你去， 好啦，好，跟住 会系咩啊？就会有我哋司机大佬大家好啊嘛，系咪？咁已经摆咗个题上去噶啦， 冇错。 见到有单新闻咧，就讲到咧，有一啲嘅网民啊，就不断咧就系去大家互相投票或者互相分享下，究竟喺佢哋眼中有冇一啲巴士路线系属于垃圾巴士路线咧？ 系啦， 咩叫巴？垃圾巴士路线的定义是什么？ 没错，就并不是说条巴士呢经过垃圾站特别多啦。 又或者个巴士的零舍垃圾多啦。 是啦，究竟什么叫垃圾巴士路线呢？又是可以晏啲呢，你可以听住我哋司机大佬大家好啦。但是呢，如果你都有搭过一啲巴士路线呢，你可以上我哋网度睇一睇。 Okay， 你觉得佢嗰个定义就是令到你觉得有困扰啊，又嘥时间又长嘅话呢，不妨喺上面又同我哋互动留言一下㗎。 okay， 是。而跟住我要讲嘅呢单新闻呢。 使唔使嘟嘟嘟嘟嘟一阵啊？ 唔使噶啦， 即 使呢一个咧，我头先我好努力地咧，就喺你哋讲紧呢个风头火势嘅时候咧，尽量即刻及住，因为报纸新闻都未啱啱出到咋， 真系 讲紧咧， 佢直情喺笔录啊，即刻 笔录啊，犀利啊，点啊， 又抄啊，因为讲紧咧就系头先咧，今朝啊林郑特首啊就走出嚟咧，就开呢一个嘅行政会议之前啦，就同大家宣布啊嗱，第二轮嘅保就业计划咧就将会喺8月31号到到9月13号接受申请。 OK， 上次有啲人就 miss 咗第一轮嘅保就业计划噶嘛， 系咪你啊？ 就再可以咁讲啦，所以咧嗱，大家就记住啊，8月31号到9月13号咧就接受申请嗰、那个补贴嘅范围咧就涵盖翻就系9月、10月、11月呢三个月份嘅。 系， 但亦都佢又讲到第二期嘅保就业计划咧就系、是、会出笼嘅。 系， 而今次咧佢加咗喺某一啲嘅行业有啲特别嘅要求，我睇到之后咧，我真系好想同两位拍档倾下，你觉得会唔会 work 嘅咧？咁样，嗱，保就业大家知道大概系点样咧？就系、是、雇主就申请咗之后咧，就要保住佢啲雇员嘅，你要保住翻个人头数目，唔可以咧喺呢一段时间咧就去炒咗啲人啊，各样嘢咁样啦。 系， 咁好似阿豪仔风头火势咁样讲啦，之前都听到有一啲嘅酒店业嘅朋友咧。好似輕輕揾到啲灰色地帶，我哋一陣間可以講下嗰個嘅。 好啊， 先講咗咧，就係今次呢一期嘅保就業嘅計劃咧，其中一樣嘢就要求啊，如果兩間嘅大型超市直情有開埋名嘅， 有 惠 康百佳咯， 惠康百佳 啱啊。佢就咧喺補貼嘅呢一個期間啊，咁當然咧，如果佢哋有領取補貼啦，即係9至11月咧，需要為顧客提供減價， 係 哦， 又或者為弱勢社群或者 NGO 提供一啲嘅超市券啊，俾一啲有需要嘅社群去用。就咁聽，兩位拍檔嗱，呢個係同我哋第一期嘅補就業計劃有唔同嘅， 好大唔同啊， 好唔好？ 斯拉田，你有权威啊！ 咁啊， 超市即刻俾翻啲优惠你， 佢回馈翻俾市民啊，咁梗系好噶啦。边个？因为有啲嘢真系加长期高企冇减个价，尤其是罐头食品啊。即系成日都话点解有啲人，当然啦，成日都话罐头食品唔系好嘅，但系都会真系摆啲喺屋企啊做作一啲叫后备噶嘛，叫做咁样咯。同埋有时而家嗰啲尤其是香蕉嘅价格咧。 佢真係好犀利，我講唔到落去。我最多就係話梗係好啦，平咁就完啦。佢又罐頭又香蕉， 又罐頭會打咗落香蕉， 就犀利。我琴日先買完一抽香蕉啫。 即係罐頭同埋即係新鮮食品啊嘛，講緊。 係咯係咯。 即係啲香蕉係啲一年價格咧，由3.9一磅咧，我講超市啊。 咩嚟㗎？香蕉。 3.9一磅。 香蕉。 係香蕉，係、 okay、 啦。去到而家6.9一磅都減死油。 咁犀利㗎。 係啊，漲價漲得好緊要。 6.9一磅即係有幾多條啊？ 咁你咪稱下個，咁你睇條蕉大定細㗎，大佬。 我可能得半條嘅啫，大佬。 我點知啫？ 蕉皮啊你， 我都係 長啲、短啲、粗啲、幼啲。 我諗住斷條買啦。 佢嗰個 好多 size 嘅，你 知唔知？ 因為我驚跌條喎，我點答你啫？ 不過咧，師奶田啊， 好勁啊！你真係， 我你咁權威，我就問你一個問題啦。 咩啊？ 我睇到嘅時候，我嘅第一個反應咧，唔係讲好噶喎，嗱当然、 哎， 如果超市减价梗系好啦，但系你哋睇唔睇到？如果你去超市买嘢嘅时候，其实佢哋大部分嘅嘢已经贴咗减价嘅牌喺度噶咯。 即咩咩？讲多次，讲多次。 你而家如果嗱，我哋去超市嘅话，你去买嘢，当然佢会有正价货品同埋特价货品、减价货品啦，系咪、 啊？ 但其实而家佢已经大部分系贴住减价。 系啊系啊系啊系，冇错。 咁佢呢一个新嘅 policy 系咪真系呢个新嘅政策啊？吓，话阿百佳维康一定要减价，其实系咪真系 work 咧？究竟乜嘢系原价，乜嘢系减价？ 咁又系喎，呢、這个数字，呢、 啊 這个数字 系嚟嘅喎， 呢、 這 个数字游戏我哋之前都玩过噶嘛？你记唔记得？ 系啦， 究竟原价正价？ 系啦，有啲就话咩加1蚊就会减几多，但系我就会发现其实吓。減價同正價可能係中間隔爭咗1毫子，又或者係我平時買開呢罐罐頭都係20蚊嘅啫喎，你而家咧就特價咗就24.99，就話原價係40蚊， 我試過 可能係仲買貴咗4蚊嘅喎，咁樣 係咪？我試過咧一罐唔會喺度叮咧13蚊啦，佢賣三罐咧一 pack 咧係39.99咯。佢仲貴咗9毫子， 係喎，係喎， 所以好勁自己又唔喺度釘。 我諗緊嗰樣嘢咧，就嗱，我覺得其實嗱真係嘅，呢一個政策如果佢特別係指明大型超市，因為佢就話喺呢一段疫情期間，其實佢哋嘅生意應該係冇少到嘅，但係佢可能仲買多咗嘢添，所以咧就特別要求咧就大型超市需要減價，幫翻我哋呢啲即係我哋嘅消費者啊，我哋呢啲市民嘅生活啊，我都覺得佢要佢哋減價係好嘅，但如果我哋諗多少少嘅話，乜嘢係減？减价呢个定论咧，会唔会又有少少离地咧？ 所以咧，我觉得如果你要佢做得好咧，就要有个原价同埋减价咧， 同埋一定要系讲紧即系必需品啦，即系譬如米啊，哇啲米又系涨价得好贵噶，你知唔知啊？ 系嗱，我估到咧，超市会做啲咩咧？嗱，应该就咁样嘅。佢琴日咧，即系未公布呢、這个政策之前咧，佢就普通减价啦。到今日啦，阿林郑宣布完之后咧，我哋当佢晏昼就即刻有动作嘅话咧。最低限度會貼個 label 寫住領取補貼減抗疫減價， 即係嗰個貨品就係呢啲，即係呢啲補貼落嚟。係 啦，咁然後佢就會寫埋個數量，就寫個價錢出嚟㗎啦。係啦，咁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咧要接受咧我哋廣大嘅消費者咧嘅審視咧， 又要再嚟計數啦。 係啦，就好似阿天咁樣話，喂，等陣先。你昨天未有呢个价格之前，呢包嘢10蚊。 系啊， 你而家呢一个 涨价15蚊，我而家话减翻落嚟10蚊。 系啊，喂，咁冇分别喎。嗱，我哋呢个时候应该保留呢一种咧追诉权嘅咁样啫。喂，呢个时候 系咪要去超市影定啲相啊？即系而家嗰条蕉系卖紧几多钱一磅啊？ 系啊， 手系几多钱啊？即系唔知噶喎。嗱，佢哋一定有原因可以讲，譬如头先阿田讲到啲米啊贵咗，可能佢哋话你冇得同3个月前比噶，因为我哋来货真系贵咗。 系啊系啊， 系咪即系？內地有水災咁樣，可能有影響個入口嘅價格，即係好似啊點樣去執行呢？已經睇到灰色地帶咯。 所以如果 咧要小心， 如果我哋想佢即係我唔知呢啲叫大貪啲定實際啲咧，會唔會就咁樣啊？嗱，你還掂你減價啦，呢度減1蚊，嗰度減2蚊。咁你不如咁啦，索性咧喺而家呢個抗疫領取補貼期間，佢都係用呢個做嗰個限期啊嘛。全部顧客每次消費有5蚊現金券得唔得啊？ 吓， 我又覺得咁樣就一定係平咗。喂，但如果佢其他嘅貨品話真減價減。 假減價嗰啲，可能已經食翻你個五蚊啦。 啱，我都係咁話喎。 喂，咁但係如果咁嘅話，我哋即係我哋其實有個假設喎。我哋個假設就係超市一定唔會蝕俾我哋咯。即係無論我哋攞現金券，你又話佢喺嗰度補翻，你話接受佢減價，你又話佢曬係先高後跌。 好擔心啫， 要諗人善良啲。我哋因為佢嗰啲細節未講曬出嚟，因為晏晝佢哋會開幾招嘅，就更加講得更加詳細啊，各樣嘢咁樣。我哋嘗試快啲幫手補咗有任何有機會嘅灰色地帶，都填咗啲窿窿先。 係啊，因為之前咧，即係喺未講話要即係回饋市民之前啊，佢哋啲嗰啲加加減減價嘅時候咧， 令到你好亂㗎啦， 我哋都會覺得哇，你唔係話咁樣又叫我減咗平咗，唔係㗎嘛，係咪先？ 所以我覺得最實際就派現金券啦。 喂，最實際就係每一張單投嗰50蚊就唔使俾。跟住，即系譬如我买70蚊嘅，投50蚊嘅政府嗰啲钱嚟嘅。 咁唔 work 嘅，如果我分开10张单，我每张单买60蚊，咁我就平50蚊嘅话，咪自己俾10蚊咯。 有 quota 有 quota 有 quota 系啦，唔系所以都系嗱，佢肯减价又唔好出咁多龙溜咧，本来就最好嘅，但系佢最弊冇呢件事啊嘛。嗱，我觉得反而另一间有啲公司就得，譬如油公司啦。佢哋就嗰個價錢就定價啊嘛，電油嗰啲啦。如果佢又肯即係有呢啲，唔知不過佢哋唔需要補貼啊，因為你點都要用嘅。譬如嗰啲咧，你就唔使對比價錢啊嘛，你一望望到真係減咗，係啦，佢冇龍溜走嘅。哇！超市真係好似阿田話齋。简直是一个丛林深渊。 是啊，超市入去里面 呢。堪正处处。 个个都是读经济 出身咁样。 冇错，全部精算师嚟㗎。你入到去你夠胆全身而退，仲要大大声同阿老婆讲话。我买平咗呢，我諗你真係要有好大嘅勇气同埋智慧啊。哇，如果唔係好快就会俾阿田嗰啲就望一望傻仔嚟咁样。贵咗2蚊。咁样叫平咗真係。 除咗超市之外呢，佢亦都有讲到呢，首先有呼吁就是各个嘅大商场同埋业主就为租尤其是飲食、零售、旅行社等等啊，受到呢個疫情重創嘅行業咧，希望可以咧提供一啲租金舒緩，好似減租啊、免收管理費啊等等嘅措施。佢都有講到咧，即係有同一啲嘅大商場啊、大業主啊嗰啲咧，有一啲嘅討論㗎啦。佢就話咧，亦都再一次向所有嘅業主就呼籲減租咁話嘅。 係啊，所以我覺得有啲實際啲嘅嘢好啲咯。 咁嗰啲執咗咪好唔抵咯？即係你明唔明啊？有啲想捱咗好耐， 同埋咧，我 最終都頂唔住。 即係同埋老實講啊，佢而家咧，頭先你講佢第二期嗰度咧，佢都會講到就話咧，針對一啲長者僱員咧，就話如果有強積金65歲或以上咧，就會提供每個月5000蚊工資補貼啊嘛。其實咧，一早就應該咁做啦，但係咧上一期冇做啦。其實就算呢一期咧，對好多打工仔嚟講咧，都係唔夠，因為點解咧？喂，而家唔係淨得65歲或以上咧需要錢噶嘛？我就算35歲，我都想你直接有補貼個工資俾我，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你都知幾多老細咧轉個頭又炒咗你。即係之前我哋睇嗰啲新聞咪係咯， 新聞啊嗰啲 炒咗 嘅 咯 喎，咁申請咗錢之後，我不過我執笠喎咁樣。 我又所以我諗唔明嘅，你既然都肯俾錢，即係嚟到第二期，佢終於都知道咧。唔可以再靠俾錢個公司就令到佢話有誘因唔炒你，你明知佢走龍溜走到出神入化， 根本就直接俾打工仔。 點解唔直接俾打工仔啦？其實打工仔呢個時候你仲驚佢呃你錢啊？佢真係大佬都冇命噶咯喎，已經。 你講到龍溜咧，我真係想講多兩句咧，就係有唔同嘅酒店業界嗰、那個即係揾得到個灰色地帶啊，而亦都有即係記者朋友計咗條數出嚟咧，就係、是、話原來咧佢哋第一輪嗰個補就業咧，即係就算係佢哋申請咗，佢哋咪要符合一啲嘅條件，就唔、是、可以炒人嘅，係 啊，係啊， 要計翻個人頭。但佢話原來喺有一啲行業裡面度啦，乜嘢為之一個人頭咧嚇？即係譬如如果你當你本身係有。係啦，嗱、那個 part time 就係如果你係有嗰、那個僱員有強積金户口咧，可能譬如你炒咗一個全職嘅，但你揾咗一個 part time， 佢可能一個月翻一日工嘅話咧，其實已經補到嗰個人頭啦。就算又或者你補你計唔翻嗰個人頭嗰個數目都好啦，佢話係有罰款響度嘅，但係嗰啲譬如酒店業嘅朋友佢哋就識嗰啲就計得到條數就係話，就算我俾咗嗰個罰款。我炒咗嗰啲人，但我同时间攞咗嗰个保就业基金嘅话咧， 都仲有赚， 公司都仲系有赚啊！你睇到呢啲嘅时候，即系当然冇，唔系话政府一定错嘅。讲真，好难谂到一个计划系真系零漏洞，系呢啲真系又唔可以话佢无良，佢要生存嘅雇主啦，佢哋一定揾到一啲咁样嘅窿窿噶啦。但好似呢啲窿窿有喺度嘅话，就睇下第二轮嗰阵时可唔可以补到呢啲窿窿啊？咁样咯。 现在是否感到幸福？想你现在是否感到满足？还是你跟我一样非常的孤独？是否你怀疑得到了什么？还是你发现失去了什么？僵持不下到最后没有用，慌张和混乱在黑暗里交错。我已经掉进去了迷惘，躺在无边的沙漠上，无情的太阳，请你高抬贵手，别让我再流浪。去超越，能让我没有办法去面对，能让我分不清楚是与非，能让这故事它仍然在上演，总是在最后流下的眼泪，发现自己还是习惯从前，从前的记忆正在消失中，在新的旅程却越来越明显。我已经掉进去了迷惘，躺在无边的沙漠上，无情的太阳，请你高抬贵手，别让我再流浪。 上帝救救我吓，咁啊好快十一点半之后咧，我哋就风骚生活小确幸噶啦。我哋今日咧预告定咧，我哋就会玩呢一个真系 fashion 啊 ，fashion 嘅嘢 你 识唔系应该咁讲 ，fashion 嘅嘢你识得摄咩？ 系识得绑咩咁啊？ 系啦，点样摄？点样绑咧 ？OK， 好，咁我哋十一点半之后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就会出现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本港疫情仍然存在社区爆发的风险，确诊个案未有稳定下降趋势，亦都有近四成本地个案源头不明，担心社区仍然有隐形患者，社会不可以掉以轻心。他说将会推出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会多听业界意见。至于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之下的第一期保就业计划，已经大致完成申请，动用总额439亿元，有148500名雇主申请，涉及190万的雇员。林郑月娥又说，政府会推出第二期保就业计划，今个月底开始接受申请。他亦都强烈呼吁大型商场的业主为租客舒缓租务。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留意到有人提及要慎防国安法武器化，佢认为说法系难以理解，强调港区国安法保障国家同香港安全，系一个法治武器，惩罚犯罪嘅人。佢又反指金融体系被武器化用作制裁，社交媒体亦都被武器化去起底，正正要透过相当有正气嘅港区国安法处理。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警方搜查一传媒总部是不是代表港区国安法大过新闻自由，林郑月娥说，国家安全是任何地方的头等大事，国际人权公约保障很多自由和权利，但并不是无限制。他又说，国际关注警队的行动并不是今日开始，过去一年很多工作都引起国际关注和忧虑，希望社会看清楚对方的目的。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说会在下午两点至四点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海高斯。天文台说，海高斯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海高斯会稍微增强，并会在今晚至到听朝早在香港西南大约200公里内掠过。预料本港风势会在今日下午较后的时间逐渐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一名曾经在三月底确诊之后康复出院的男子之后外游，日前从欧洲返港，病毒检测呈阳性。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有三种可能性又是会出现有关的情况，包括病毒变种、患者本身免疫系统出问题，令抗体维持时间很短，以及康复之后再重新感染，相信重新感染的机会较大。他认为个案事隔三个月复阳和再感染的情况是不同。袁国勇接受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说，今次患者体内的病毒量偏高，又去过另一个地方，有理由相信可能在其他地方再感染。不过他说，再感染的人士除非是长期病患者，否则情况不会太严重。他又说，有没有疫苗能够杜绝新型冠状病毒传播链，仍然有待科学家证实。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1点，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320公里，即是在北纬 20.3 度、东经 116.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广东西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骤雨较多，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面有大浪同涌浪，星期四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97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60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1点，升4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2元，升7.5；美团点评230.6，升12.4；信誉光学科技134.4，跌13.8；京东集团258.2。升15.6，阿里巴巴248.8升6元，小米集团16.66升4.6，中芯国际26.6跌5.5，中国平安85.2跌2.5，比亚迪电子29.45跌3元，盈富基金26.1系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67，瑞士法郎0.906，加元1.319，人民币6.9。 1.933，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3,040点，跌56点。港金现价报18,380元，升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9.54美元，卖出1,990.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环湾仔绕道啦。咁中环湾仔绕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清风街嘅入口咧，因为有道路事故啊。咁而家清风街入口系封闭啊，不能够通车啦，经过小心啲啦。就系中环湾仔绕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清风街入口有道路事故啦。咁而家呢个入口咧系封闭，所有车咧不能够喺清风街入去噶。咁所以咧就系一带挤塞少少啦。咁经过留意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在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咁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海船门一段咧就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啦，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和合石新村呢一段咧仍然都系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想用手提电话，最好都系将车停定喺安全嘅地方，或者要求同车嘅乘客带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ydian Hong Kong 的超 B 啊。在这段期间相信大家都很关心一些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因为他们的健康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里我送这首周柏豪的《老少平安》给大家。 能同你见面走来最多一次，多一天更少下次，活那一个从无有止。若最爱仍在，仍愿称呼我孩子，好想贪多个下一次。时候若不足，多一眼都在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系啊，我哋开咗麦先啊！ 系啦，hello， 嗱，我哋而家又同咧我哋咧二台嘅听众打招呼之余咧，又同我哋喺二台 Facebook 嘅朋友咧就打招呼。今日我变咗做阿祖个角色咧，猛咁喺前面咧咁打招呼，然后后边阿桂花田咧就变咗我咧。 你中意上镜啊嘛？ 默默无闻喺后边咧唔出声啦，然后就净系挥个手按紧 panel 咁样。我哋今日咧话俾大家听咧，真系可以向自己挑战嘅，因为咧。 其实最应该喺直播室度同我哋做呢个题目嘅，即系而家你喺电话度啊，打个招呼啦，阿田，阿祖， 系啊，我喺度，我喺度，我亦都喺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RTHK Radio 2咧嘅面书嗰度睇住我两位拍档做嘅呢个 Facebook 啦。系啊，其实今日呢个题目真系好需要咧，阿黄耀祖喺度嘅。平时你唔感觉咧，佢嗰种专长咧，嗰种嘅可贵，但今日潮流摄衫啊，我真系知系好啊，真系潮流摄衫、啊。 我只拱系拱去佢嗰个位啊，嗱，我哋嚟啦，等大家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OK，、okay, music。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哎呀，一唔同咗人按 panel， 真系嬲啊！真系， 哎呀，连个开场音乐都唔同咗耶 ！OK 嘅 ，OK 嘅，嗱，我哋快啲解释俾大家听先啦。我哋今日咧想教大家咧就系话，如果你点样想着一件白 T 恤，你件咁嘅长长地嘅 T 恤咧，如何将佢摄得有型、摄得有款？可唔可以咧先请潮流达人咧黄耀祖咧同我哋简单讲下咧？点解我哋需要摄衫咧？吓，即系因为我谂，我好少做呢个动作噶。你可唔可以先从学理上 讲呢个问题？就系其实摄衫真系唔系人人可以摄噶。 系咩情况之下需要摄衫？可唔可以喺个学理上话俾大家听先啊？ 你我想问你哋讲清楚先，你哋讲紧系咪要摄 T 恤先？ 系啊，摄 T 恤啊，系啊， 摄 T 恤又得，摄恤衫都得。 系啦，我哋先准备 T 恤先。你可唔可以先介绍一下？嗱，咁我就做准备。你喺文字学术上解释俾大家听，点解？我哋喺咩情况啫？要摄 T 恤咧吓？ 你行过啲，俾啲听众望下你个样先得噶，你个骨架身形。 我见到你啊，你脱咗啊，曾志豪，你喺镜头面前啊，除咗你件外套啊嘛，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佢因为由于太热啦，太激动啦。 唔系啊，我而家要摄衫啊嘛，都俾人睇下究竟我要整咩先得噶。嗱我做准备啦。 之前咧就见到阿曾志豪咧就系即系啊喺个镜头度面即系同大家讲，我哋就攞佢嚟做 model 啦，好唔好啊？ 好啊。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普通人都唔应该摄衫嘅。 点解咧？点解咧？ 嗱，你谂下，你对上一次见到人哋，如果你着住一件 T 恤摄喺条牛仔裤入边嘅，系几时啊？ 有。琴日我睇个资料，四大天王有四个一齐摄，好有型喎、啊！摄翻牛仔裤度好型噶，系 讲紧系廿几卅年之前咧，佢哋做我哋太阳计划嗰阵时咧， 系啦， 真系将嗰件太阳计划嘅 T 恤摄咗落条牛仔裤入边度噶， 冇错冇错， 仲有接呢个袖噶，就接袖咧 ，roll 袖 roll 袖， 系 我先做第一个动作先，各位，嗱我一路 roll 啦，阿黄耀祖就解释个 roll 袖嘅特色系咩啦 吓，嗱但系点解就话几廿年之前有咧？但其实唔系话而家就系孏我哋。唔應該介紹喎，因為其實呢一個咧，我哋潮流成日都會話咧， 喂，古老舊時興係嘛？ 係啊，係啦，佢有一個 comeback 嘅，你會見到譬如 Harry Styles 啦，佢喺佢最新專輯啊，即係話已經夠型啦 ，One Direction 嘅成員啦嘛，係咪？佢咧即係有好多咧都係著一啲相對高腰啲嘅褲，你走開你隻手臂啦，曾志豪，我見到你嘅， 你見到我撈緊袖啊嘛，大佬啊，真係。要话俾人听啊嘛， 佢哋咧就会做最近咧，即系一啲潮流嘅朋友都做多咗两样嘢。第一样嘢咧就好似阿曾志豪咁样卷袖，嗱但系卷袖咧，不论你 卷袖、卷袖、卷袖， 又或者系 T 恤卷袖，其实有方法嘅。第一样嘢你捋翻只衫就落嚟先啦，你卷得好核突啊，曾志豪。 你咁都睇到啊？ 有啊，因为佢件衫本身质地系好差啊，你明唔明啊？ 系啦，嗱，如果你攞住一个 T 恤，你真系要接袖嘅话，就是卷起咗咧。会令到你身体的比例是会靓咗的譬如 真好 似有一些人，我不是讲我啲，我都用桂花田嚟做例子。 真系我啊， 如果譬如佢只手不是很长的话咧，有阵时你轻轻接短咗一啲个袖嘅话咧，会显得你只手臂轻轻老多咗少少肉。你就算是大手臂的肉咁样啦，会觉得咧你只手臂是收长咗嘅。 啊，真系啊！早早咧之前咧同我咧将着件恤衫嘅时候咧，咁啊好累赘，因为我人又肥啦，咁啊恤衫袖又长咧，跟 咧，佢帮我接到去咧嗰个手臂，即系嗰个叫做 elbow 前少少咧，接三下啫嘛。哎，那个人即刻高咗。 你 接 只 手显肉，你嗰啲冇嘅肌肉。 你接只手显得你个人高咗。 接个袖啊，三袖、啊。 唔系就系咯，接咗你个三袖，你个人会高咗。 都出嚟后果唔累赘。 哎呀，不如我哋快啲先示范第一个先啦。系啦，阿田，你已经有几个摄衫嘅方法或者接噶嘛？ 嗱，其实咧， 我哋试一次先，而家快啲。 嗱，曾志豪咧，佢已经着咗一件咧叫颇为叫稍为长 的，我特登 着 一件好长嘅 T 恤噶啦，快啲俾人睇下啦。 几乎咧就冚咗 pat pat 咁滞嘅。 冚晒啦，睇 pat pat 喺晒度，冚晒真系。 咁而家究竟点样摄咧？可以咁啊？嗱，首先咧可以咧将你嘅衫嘅右边系啦，右边嘅长度咧，即系嗰个底嗰个部分咧，慢慢卷少少啫吓。嗱，我哋有技巧就卷咧。跟住就将佢摄喺你个裤头嗰度，其实已经有一个效果噶啦。阿祖，你觉得佢 O 唔 O K 摄啊？ 我就有少少 delay， 我未见到嘅。 而家 O K 啦。我而家咧呢个系叫高低摄啊，高低摄啊，唔平衡噶，一边摄咗。 唔系一个潮人嘅话咧，真系唔好乱咁样做啦。如果你系王妃嘅话，你系霆锋嘅话，你攞个太岁出嚟摄都靓啦。但如果系普通一众嘅星斗市民。又未必咧個樣啊，個氣質個樣喺潮流嘅尖端，好似曾志豪咁樣嘅話咧，真係冇咁樣。 唔係喎，嗱，我而家我同各位介紹一下，我琴日見過啦，呢一個攝衫嘅方法咧，佢哋呢個叫做隨意攝。咁咧，因為點解咧？佢話咧， 好似好好隨意。 係啦，嗱，因為一邊咧就係長啊，就瀉落嚟嘅，一邊咧就攝咗埋去裏邊個褲頭度嘅。係啦，但係佢要求咧就係話唔好太刻意攝曬。就有少少啡出嚟，咁咪營造出一種咧，我仲記得佢個出處，佢話營造一種法國街頭女孩子，他們咧休閒咧，即係裝扮啊，行走呢個街頭嬉戲嘅嗰種咧歡欣嘅模樣。請問而家我有冇一種法國男孩嘅模樣啊？嗰一種一高一低。 我嘅提議啦，嗱呢一類型接衫嘅方法咧。阿桂花田你就真係唔好學啦，你唔會有法國女子嘅味道嘅，你會有法國肥女子嘅味道。 法國長麵包得唔得？ 鏡頭上面嘅曾志豪雖然佢好似好法國好悠閒咁喺度擺緊 pose 啦，係咪？但其實你見佢一咁樣攝咗一部分之後咧，佢 嗰個中 年小肚腩係會凸咗出嚟噶。 佢我覺得佢靚咗，唔知點解？ 係啦， 佢唔係中年小肚腩嚟噶， 係咩啊？嗰個咪 嗰個係 你真係嘅，你拉緊。咗件衫啊嘛，咁你咪会贴身咗咯。 OK OK， 如果唔系真系好 fit 嘅话咧，呢、這个就要考虑。 好啦，喂，第二招， 嗱，你放翻出嚟嘅时候咧， 放翻出嚟啦。 咁啊，将你两件衫咧喺中间嗰度，即系左右边咧，左右边去到肚脐嗰个位置，跟住唔该你，系啦，打咗一个结佢，系啦，嗱，我都话叫你着攞件衫阔啲好啲啦嘛。 我呢个 size 可以买几阔嘅 T 恤着啊？我最阔系呢几件噶啦，已经。 总之我带件翻嚟俾你度。嗱，咁喺佢嘅肚脐中间位置咧，就绑个结咧，其实再束，将你嘅衫咧，其余嗰啲嘅位置咧，将佢摄翻上啲你个肚腩嗰度，系啦。咁啊，形成一个咧叫做咧短咗啊，你个人嗰个件恤衫咧，咁条裤又长咗咧，咁个人就会拉高咗噶咯噃，那个效果。 即系我而家要将两个衫绑埋做中间，然后仲要将佢 绑个蝴蝶，抽高少少， 然后再抽高气锁， 露条小蛮腰，系 露条小蛮腰，我要吸气先咯，嗱，准备咯， 系啦，露条小蛮腰，咁跟住咧件衫就短咗啦嘛，条裤又长咗，所以个人咪拉高咗咯，系咪？见唔见到 ？OK 喎。 请问呢个系个咩效果嚟嘅咧？呢个系咩效果嚟嘅咧？你睇下。 凡事因人而异嘅，我觉得你系达到一个搞笑嘅效果嘅，系咪咁样咧？就代表 佢 点样 潮法 咧？ 请问你话帮我听。 唔系潮啊，即系话将个人拉高咗啊！ 我而家夹高咗就有啦，真系睇下。 又或者我哋讲翻个 model 咧，你谂下，如果我哋而家想象下，将你件 T 恤绑短咗嗰、那个。是黄君卿 ,ok? 哇 ,G-Razy, 喂咁样你见到佢成个人个比例唔同啊咁收长嘅腰啊露咗出嚟咁咪靓囉。 真正好多。 同埋我哋三个都唔好仿效啦天你去下一个啦。 同埋老老实实呢啲摄衫方法呢系俾女仔用㗎嘛男仔就好少会咁做。但我觉得都几有一种品味啊同埋一种效果喺度你睇下。好仲有冇第二招、 哦、有啊嗱攞条橡筋嗱咁啊攞条橡筋嘅时候呢咁可以喺嗰、那个即系唔绑结啦咁又系喺个三角呢喺左边右边都好啦咁攞起一执跟住呢将佢呢条橡筋卷埋喺个三嗰、那个攞起一执啦卷咗佢跟住呢你就可以呢得唔得曾志豪 系啦系啦系啦， 卷咗 之 后 系啦，唔系我睇佢卷唔卷到嘛，系啦，绑喺佢之后咧，你就可以咧慢慢咧整一个好似蝴蝶咁嘅位置，蝴蝶咁嘅形状嘅嘢咧，咁就又系摆喺嗰条腰嘅侧边嘅，点啊师兄？ 我净系见到我绑完之后咧。变咗咁样啫，好似有条脷咁样啫，想点啊喂？ 唔系啊，人哋可以俾你喺度绑条蝴蝶咁嘅样噶， 绑到蝴蝶咁样。 系啊，嗱，即系佢其实，唉，我唔识点样同你讲添。嗱，系啊系啊，跟住抽翻少少出嚟，跟住就系啦。哎呀，好嘅，好，你可以当佢有个结咁样啦。 法国女孩，哎呀，法国街头女孩，你睇啊，嗱，就系、是、咁样啦。有条，我觉得似系条腰咧受伤包扎，咁跟住咧，然后就绑到咧就有个。咁样个伤口喺度 ，OK。 好，跟住咧就最基本啦，就系将件衫摄咗喺条裤里面，其实最平、最简单、最轻。 即系 摄 晒落去啊？ 系啦，将佢摄晒。 但跟住个蝴蝶结就再留喺度。 唔系， 嗰个 蝴蝶唔要啦，已经最尾个款啦、 啊。要啦咩？ 就咁摄佢落去咯。 我咪二合一啊！我又摄晒落个裤头度，又保留呢只小蝴蝶喺度，睇下几靓。 不如你再拉高啲件 T 恤个领，遮埋个样啊，仲好睇啊！ 而家都睇唔到我样啦，系咪先？真系。 嗱，真就你头先咧话咧，有件恤衫咧，加埋件恤衫又可以有另一个摄法噶，系咪 啊？系啊系啊，嗱，有恤衫噶。 系啊。 我而家即刻着恤衫先吓。嗱，早嚟讲住恤衫。 恤衫加 T 恤咧，就可以有唔同嘅摄法。你件恤衫喺嗰度啊？ 其实呢几年咧都多咗一啲嘅方法咧。如果你系男士或者女士都会嘅，你着住一件恤衫嘅话咧，有少少似咧你哋头先讲。第一個攝 T 恤嘅方法，即係隨意攝啊！但佢有陣時咧，即係恤衫咧，你知啦，中間有排紐噶嘛，係咪？佢咧就會係攝咗其中一邊入個即係佢嗰個腰圍嗰個位置度，即係一邊咧就係出面嘅，一邊咧就收埋咗嘅。係 啊， 一邊出一邊入咁樣嘅話咧，好似一個隨意啲嘅攝法嘅話咧，其實亦都會令到有一種casual 啲啊，好似。唔係好刻意地製造咗一種靚仔嘅氣氛嘅咁樣喺度。 我聽到你講靚仔係咪？我即刻出嚟咯。 你 咪叫我 啊！講個隨意攝啊！你而家隨意攝啦。 好啦，而家隨意攝咧。嗱，首先你見到咧直播嘅朋友咧，我就著咗一件黑色嘅呢一件恤衫喺度啦。咁然後咧，佢就話啦，將你咧前擺咧，即係嗰兩個長嘅地方咧，就攝喺褲頭嗰度，營造一種咧法國巴黎休閒嘅街頭風格。我就谂起邱克李林啦， 即系唔系简单啲嚟讲，系咪即系唔扣楼啊？ 唔扣楼再摄咯，嗱，你睇下我而家摄紧啊， 系啦， 佢话咁样，就咁样， 即系件恤衫， 两件恤衫嘅前摆咧就摄咗喺里边，咁然后咧就系咁样啦。 就可以就 演啊！其實你個資料喺邊度揾翻嚟㗎？ 都係啲巴黎雜誌啊。 呢、這個係阿曾仲揾， 法國時尚啊，呢個都係咁樣嘅喎。 曾仲揾嘅呢個 係啊，佢話用呢個方法嚟攝咧，就會有一種嘅效果喺度嘅咯喎，真係。 你自己形容一下，你如果有塊鏡嘅話，你覺得你而家係提供嘅一個乜嘢嘅效果？ 我似係話例如有個朋友話你出街會唔會俾人打㗎？著成咁係啦。 想講係啊，我都見到 Jackie 係咁樣講。 係啦係啦，佢話咁究竟點搞咧？ 講。救命！同埋亦都有人就係話咧，放心啦，世界上基本冇人係可以學到巴黎人嘅穿衣 style 噶。 我俾你睇下，我而家咧望住個 mon 咧，我就攞張圖，我等大家咧望一望，究竟咧我而家要示範嘅嗰個攝法咧係點樣嘅？嗱，佢就係咧一長一短嘅。嗱，而家睇下大家望唔望到先嚇。 你要對翻個鏡頭嗰度啊！ 見到啦，見到啦，嗱，你見到啦。而家咧，如果你睇緊直播咧，或者聽緊收音機咧。就有一個 model 咧，佢就示範咧一件長嘅白色嘅恤衫係恤衫，咁咧佢一邊咧就攝落褲頭度，另一邊咧特登將佢扯開咧就好出即係扯出嚟嘅，即係一長一短。 但係人哋嗰件恤衫係好長嘅，長到大髀嗰度噶 喎。係啦，咁啊好似網友話齋咧，豪仔完全係反面教材同埋好唔掂嘅，唔緊要，我而家就挑戰呢一個示範。我話俾你聽咧，網上面呢一個 mon 嗰啲圖案咧，其中一個係碧咸嚟嘅。唔紧要啊，我 friend 嚟噶嘛呢啲，嗱我而家示范一下啦，一长一短。 而家咧，俾大家睇紧嗰张相咧，就系、是、我头先讲嗰种咧，随意嘅，只系摄其中一边嘅恤衫。嗱，你要扣钮噶，就摄其中一边咧喺个 好有型啊， 真系 你。 我而家扣紧钮啦，我而家做紧啦，已经 系啦。而其實我覺得今日咧，我哋呢一個嘅風騷生活小確幸咧，有一個任務嘅，而我覺得你哋兩位係達標嘅，你話咗俾人哋知咩叫東施效顰。 做咗啦，做咗啦， 可以亂咁學嘅。 睇下睇下啦，而家呢度，而家呢度 就做緊啦。 係啦，嗱呢邊咧，黑色咧睇得唔明顯添啊。嗱呢邊咧就攝咗嘅， 呢边咧就唔好摄嘅，记唔记得？ 嗱， 哇，得唔得？ 我提议大家，如果你系着住橡筋裤头，好似猴仔今日着住呢条裤咧，系千祈唔好咁。 我哋咁， 大家你着住条睡裤咁啊，你着件 T 恤， 我哋而家 恤衫接咗落个睡裤度 嘅 大佬。 嗱，而家即系对比下啦，嗱就咁样嘅。人哋就咁样嘅， 人哋嗰件恤衫系好长长个大髀 嘅 吓， 我 系 咁样嘅，喂睇到喎，睇到喎，分别喎，哇， 分别系好大咯，即系想话俾你听。 阿 Joyce 话你好似唔够人长，讲咩啊？哦，件衫， 条命啊， 系啦 ，Ken Man 话你出街会俾人查嘅，肯定查身份证。佢话点解会着到咁样嘅咧？ 喂，真就仲有一个咧，摄衫之后咧，仲要抛抛抛翻出嚟嗰啲咧，你有冇做埋呢个？摄 衫出嚟仲要抛抛抛， 即系摄翻。 其实你本身就抛抛抛噶啦， 啊我见到嗰啲你掟出嚟俾我哋睇嗰啲咧，摄咗之后就会抛翻侧边嗰两橛出嚟啊！ 哦， 系啊，你摄啊！ 哦、oh, okay. ， 系啊，你明唔明啊？嗱，即系将所有嘅衫摄晒嚟裤头里面啦，跟住咧净系抛你左右边嗰个位置嘅衫出嚟咧，其实都系一个 style 啊！ 其实我不如示范终极噶啦，就系最贴噶啦，着晒呢一个恤衫之后咧，贴到最贴嘅，就系咁样摄噶啦。 点啊？ 好嗱，豪姐就咁示范啦。我亦都话俾大家知，即系如果你真系碧咸咁嘅样，Harry Styles 咁样嘅身形同埋着衫嘅风格嘅话，你系 OK 嘅。 我见到佢咧喺后边涨晒个屁屁，摄衫摄到不知所谓嘅。 我谂我哋嘅示范都告一段落啦。今日都真系辛苦晒啦。喺潮流达人咧唔喺屋企嘅时间之下咧，我哋两个简直好似 阿祖，你 系 好火啊？ 系啊， 喺度。 阿祖， 我冇火啊！反面教材今日系我哋嘅重点啊嘛，大家娱乐下。好开心啊！ 我真系想话俾大家听咧，阿祖平时咧，佢就真系着头先我哋嗰啲示范嘅，佢会着嗰啲咧，即系好似丝质啊，好软好长嗰啲恤衫咧，佢真系会摄过，然后一边抛啦，一边扣啦。我而家终于明啦，因为佢想拉高啲啊嘛。 哦，系啊，呢个位好紧要嘅。 系啦，好啦，多谢晒 ，thank you。 但亦都有分析话，佢希望借此拖延时间。卢卡申科在较早前参观一间工厂，向工人发出措辞强硬的演说，表示政府已经举行选举，除非自己被杀，否则不会重选。不过现场有工人向他喝倒彩，要求他下台，卢卡申科提早离开。首都明斯克在星期日继续有反政府示威，据报有10万人参与，是白俄罗斯独立之后规模最大的示威，多个行业都有工人罢工，包括国营电视台员工。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310公里，即是在北纬 20.4 度、东经 116.3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广东西部沿岸。海高斯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海高斯会稍为增强，并会在今晚至到听朝早在香港西南大约150公里内掠过。预料本港风势会在今日下午较后时间逐渐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天文台会在下午2点至4点考虑发出3号强风信号。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面有大浪和涌浪，星期四仍然有骤雨，接近周末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4%，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91点，升44点，总成交金额64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1点，升4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2元，升7.5；美团点评230.8，升12.6；信宇光学科技134.3，跌13.9；京东集团259元，升16.4；阿里巴巴248.8，升6元；小米集团16.72，升5.2；中芯国际26.55，跌6；中国平安85.35，跌1；盈富基金26.1，升1；比亚迪电子29.3，跌3.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75，瑞士法郎8.562，澳元5.596，加元5.876，新西兰元5.072，欧元9.2127。每百日元兑港元7.33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436。日经平均指数报23,034点，跌62点。港金现价报18,380元，升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0.03美元，卖出1,99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青山公路支路上屯门公路方向近住江南工业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全德花园对出嘅，就系、是、青山公路嘅支路上屯门公路啦，近住江南工业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全德花园。咁较早前咧，城门隧道出荃湾方向管道入口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城门隧道出荃湾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二人住户可以由而家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俾指定嘅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风骚正安队队大赛，用电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 如果不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漏电好容易玩完啊！ 如果唔想咁快就玩完， 就一定要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啦、 啊。仲要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直安短剧。 电力工作要安全，谨慎检查拆万全。 完。 谢谢你啊！ 我跟住我哋呢个歌系咁样讲噶嘛。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 稳 住 插。 喂， 点咩呢个我哋拍档？我真系好中意听我哋做节目。 唔系，我唔记得咗，因为我要听住个收音机，等我一早就插咗只耳仔同你哋讲紧电话。 好正！ 我记得咗，我屋企仲系开住收音机啊。 好正，好正，好正。 系咯，我点解无端端播完又播嘅咧？又错。好， 十二同时间我只眼就望住咧，我哋咧网上面有好多嘅听众们咧，已经俾咗我哋今日嘅题目，俾咗好多意见啊，所以分咗心，讲个题目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咧。 好啊，好啊，嗱，我哋咧就系讲紧话呢一个所谓垃圾巴士路线咧，咁啊网上面咧就人搞咗呢一个咁样嘅网上嘅选举啊，咁啊但系咩叫做垃圾巴士路线咧？原来佢就系有几个定义去分嘅，佢就话嗱，如果咧你搭嘅嗰个巴士咧，第一佢话咧，系劲兜圈嘅，即系嗰、那个 咩叫劲兜圈咧？ 即系譬如可能咧， 即系回旋处系咁不停咁转， 唔系啊， 即系唔落车嘅。 OK， 嗱，佢咧有九个票选咗出嚟咧，所谓最垃圾嘅巴士路线啦，咁啊无一例外咧，唔知点解都比较多咧，集中喺某一间巴士公司度，可能嗰啲线路比较多啦，唔紧要嘅，因为其实都几有趣噶吓。佢就话咧，嗱，有嗰个所谓嘅定义嘅，何谓呢个垃圾咧？第一就系话设计路线太过冗长啦。要疯狂兜圈咧，先去到目的地嘅，应该有实例噶。第二咧就 系 停站太多，可能你真系咧一分钟唔够就停咗一个站啦，有油车海嘅感觉啊。咁第三咧， 啲形容词都几好。 系啦，佢就话咧市面上咧其实有多条嘅巴士嘅线路咧系可以 重复嘅， 即系可能你由呢度去到旺角咧有10条巴士路线嘅，咁就显得咧其中有啲线路咧系属于可有可无。#像极了爱情，系啦，就系、是、咁样嘅，真系。嗱 ， 我哋未讲嗰啲路线之前咧，嗱，我又觉得咧，又系要揾阿祖啦，因为咧佢系搭巴士嘅次数又好多嘅。你有冇一啲咧用头先嗰三个定义咧，停站多、设计路线本身太长啦，同埋站即系可能系好多路线都重复噶啦，咁样。 哦、 你有冇经历过一啲啊？ 有提供嘅，其實咧，即係如果尤其是我諗，我住過新界，我住過大埔嘛， yeah, yeah, yeah. 住喺新界區嘅朋友更加會明白嘅。譬如我住大埔嗰陣時咧，如果佢要經頭站同尾站，乜嘢為之頭站同尾站咧？可能即係我哋即係去大埔就要經過條路，就一定係吐露港公路咁樣啦。啲巴士大部分路線都係咁樣去啦。經過咗由譬如九龍翻去大埔，頭站就係廣福村，咁啊經過嘅第一個屋村啦。但如果你係住尾嗰個屋村，村嘅话咧，可能系住富亨村嘅话咧，其实由广福 兜到去富坑可能中间已经有15分钟㗎啦。我睇到嗰啲报道呢就话点解有啲路线大家不会话兜路兜得好紧要啊阴公。其实都系愣咗去新市镇㗎。因为譬如马鞍山就另外一个例子啦。你去马鞍山嘅第一个站同埋马鞍山最尾嗰个站明白个目的呢就系唔同村嘅朋友佢哋都可以方便到佢哋上落。但如果你真系兜晒咁多条村你諗下马鞍山有几多条村先得架。你即系兜到去嗰度嘅话胃都穿咗㗎啦应该。 是啊，我试过搭一次咧，应该系喺嗰度系边度嚟嘅？西贡啊，定系咧佢搭翻出嚟有条线啊去荃湾嘅，因为嗰次系唔知点解我喺嗰度搭出嚟咧，真系好似你话斋，哇！由鱼高山咧又远啦，又耐啦咁样咧。 但你由西贡去荃湾，咁其实嗰段路都系远噶啦。 定系我冇记错，总之一条路线真系好耐，耐到咧你直情觉得话。其实不如我落车啦。 到尾咧， 你好似感觉到咧，系咪佢系翻紧车厂？我自己唔知咁样啊。 系嗱，我俾一个例子啊，呢、這个就我住大埔嗰阵时经历过，而且呢一个例子咧，我见到喺我哋网上面，我哋都欢迎大家留言一齐倾下啦，咁样系得到几高度嘅评分， 冇错冇错， 上到呢、這个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一位噶， 就 系 682K， 几多号几多号几多号啊？ 64K 啊， 六十四 K 系 四 K 有好多嗱，佢条线咧就是、大埔去元朗， 大埔去到元朗西，冇错冇错，系 因为我有搭过嘅。 O、okay, K， 你介绍介绍。 系啦，有听众咧就系赞美嗰面就系话咧，哇，佢好犀利噶，佢可以睇晒元朗、锦田、石岗、白乡、锦上路、林锦公路嘅全景噶咁样，好犀利。 咁 咧 油车可好，油车可好呢条线。 有人亦都咁样讲，话油车可真系一流，睇你心唔心急啦咁样。金尔乐就咁讲嘅，佢话佢试过由大埔坐到去元朗，坐咗个半钟，痛苦嘅回忆。Lemon Case 就系话咧。64K 好啊，元朗风景真系靓噶。你少女嗰阵时喐下喐下上车， 系啊系啊， 边度坐噶啦咁 样。好耐，点解呢条路线会？ 佢哋直情冇讲真，我试过坐嗰阵时咧，因为仲要咧，佢唔单止路线长啊， 系 佢头先我讲紧经典嗰啲咩林锦公路啊，各样嘢，即系你会经过林村啊，各样嘢。好窄 咁真係正喎、 啊、好迂回嘅你会 keep 住听到嗰啲个巴士冚嗰啲呢树 卡卡卡卡 打横扫横扫巴士喎、啊、 而你个人係不停会左右摆动摇摆口红咁样㗎其实真係坐到你人都癫㗎你落到我喺大埔去到元朗嗰陣时第一次搭我个感觉係未到落车我已经话其实我想返屋企啦。即係但跟住就諗喇喎如果我返屋企搭返呢架巴士咩嘢要坐多个半钟。 啱啱唔抵呀你一定要落车行下 先。好啦我要介绍下 64K, 我即刻上网呢。新界巴士路线 64K, 等等係来往元朗西与大埔墟站途经嘅站包括有元朗大马路啦坳头啦即係博爱医院啦锦田啦高埗村啦港铁锦上路站啦八乡啦即係锦上路啦上村啦林锦公路啦加道里农场啦林村好远树啦及太和嘅。目前唯一往返元朗区和大埔区是唯一往返他们仲要途经成段林锦公路的全日巴士路线。 哇咁唔怪之啦你佢下下 highway 咁嘅时候咁 同埋佢有历史意义喎。佢话呢 64K 线呢系新界第一条呢引入空调巴士嘅专营巴士路线。佢话亦都系九巴呢最后一条采用单层非空调巴士行走嘅专利巴士路线。 咁即系话佢仲有单，即系之前就嘛，单层冇冷气、哦， 以前我有坐过嘅， 啊， 系啦，系啦，所以 呢个真系厉害啦， 但 系 你又嗰个半钟同埋有得睇风景啊！我想问一下嗰条六八二啊，阿 Len Chiu 就话六八二咧，佢坐两个钟， 六八二去边度噶？ 系啊，佢 马鞍山过香港岛嗰边嘅，我都有搭过巴士， 真系犀利喎，真系 六八二坐两个钟。 因为其实呢佢哋马鞍山呢都有几条过海嘅路线嘅。咁就我记得有680啦 ,681 啦 ,682 啦咁样都有嘅起码有呢几条啦咁样。佢哋呢有阵时呢因为马鞍山头另外一位听众都同我哋咁样讲啊如果你喺富安去到乌溪沙站即係讲緊马鞍山头马鞍山尾如果嗰个巴士呢中间系会有经过晒任何村嘅话呢我哋嘅听众话其实已经要40分钟。 哦。 即係净系自己区嗰度行啊嘛。 仲未计你要过两条隧道你先至去到港岛区喎。可能你系会经东隧啦如果快嗰条线呢佢哋都有快同埋慢嘅。 啱。 咁佢哋就唔係用快慢去分，可能兜嘅路唔同啦。 佢去大老山咯，係咪啊？有一條係。 如果你經完大老山再去東隧嘅話咧， 就好少少， 會快咗，好方便。 係嗱，我哋咧一路講咧，一路呼籲電話咧，8723887238，我哋所有聽眾咧，你都可以打嚟咧，你參考一齊參加投票啊！你坐過有冇邊一啲咧？就係、是、站又多啦，圈又兜得大啦，甚至乎你覺得可有可無啦。總之咧，即係少女上車，阿婆落車，我中意呢個比喻。呢個聽眾，如果有呢啲路線咧，可能我哋有漏網之魚咧，歡迎你打嚟187238187238咧，可以話俾我哋聽嘅嗱。我哋咧休息一陣，翻嚟咧，我哋逐條路線咧，網上面咧，因為之前就有啲雜誌就做咗個選舉啦，我哋就大家互相參場比拼一下。剛才已經很震撼的了，剛才那條什麼 六十四K 64K 那我們休息一陣回來看看有沒有可以超越到 64K 這麼長的路線下。畫了很多迷惘的圈藏著我心酸，從最高點墮到最低情緒很亂，錄音房一個我不理地球轉，碎音街逐个雕刻仍然未作低端，未当风错极是介意丢脸，在乎中过的箭为评论而气短，开灯熄灯气焰散落似昏音，熄灯开灯失意可降半音，闭关数月领教灰暗苦恼之沉，旋律再生熄灯开灯闭幕太不甘，开灯熄灯修理好我决心，破解以后更吸引，穿过裂痕，为了博好感太过分心，要不得控制呼吸细听心境高高低低落在手里健康，我很兴奋的书人用要支持，自信必经重建拆毁才靠得住，录音房一个我不断地尝试，唯有音阶陪我悲伤沿途贫病相依，或许我不应该这样怕夜争议，云忘缺过的字突然乱了拍子，开灯熄灯散落前婚姻，熄灯开灯失意可降半音，闭关数月领教灰暗苦恼之沉，旋律再生熄灯开灯这样闭幕太不甘，开灯熄灯修理好我决心，破茧以后更吸引，穿过 精神时间房。 系会唔会喺巴士度有一间精神时间房咧？坐咁埋车， 真系可能会有吓嗱。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啦。咁我哋今日呢个司机大佬，大家好咧，想同你讲下一啲被网民票选系垃圾巴士路线。 又唔好话佢垃圾巴士路线啦，即系有条巴士路线出现咧，其实都系件好事嘅，都方便市民噶嘛。你唔住嗰度啫，可能有啲人住嗰度，哇，有条巴士。 唔系啊，喂，呢啲系佢哋，呢啲系佢哋日日搭嗰啲朋友，佢哋自己认为，喂，真系虽然佢日日都搭，但系佢真系觉得太垃圾。垃圾啊嘛，咁样系啊嗱，咁我哋不如就讲下咧，网上有啲咩啊？早早都喺度啦， 喺度 系啦嗱，譬如有啲人 网上嘅先系咪？ 系啦，譬如我哋咧见到呢个资料咧，佢就话其中一条咧就觉得系兜好耐系咩咧？就系214啊。214呢条路线，咁咧佢由边度咧？油塘去到荔枝角，咁咧佢话入系啦，入选嘅原因系咩咧？佢话 照计油塘去到荔枝角，连呢个隧道都唔使过。个即距离又唔系好长，佢衰咩咧咁？ 好啦， 佢衰站多咯。 佢衰系试过咧，兜路啊， 唔系佢有35个站啊， 35个站咁多。 我头先突然间睇紧个 系啦， 嗰个巴士 app。 好啦，应该你补充啦。佢个入选原因咧就被网民就话。你由油塘开出，你要兜匀蓝田、秀茂坪、彩虹呢啲地方，而嗰啲地方系成日塞车嘅。佢话佢试过由油塘上车，用咗1.5个钟头，仲未去到长沙湾。 嗱，虽然咧， 佢认为呢啲叫做急尿一定死硬。 佢虽然行咗3条村啦，之后咧佢经过呢个龙翔道嘅，一辣咧就去到呢个石硖尾嘅，咁啊一个转弯咧就转翻入去呢个白田村，又去翻呢个白田经石硖尾，再去深水埗，咁啊再去长沙湾先到呢个叫。叫做金泉街巴士总站。 哦，呢、這个喂，其实过半钟呢个真系金，真系。 佢系佢几条屋村兜咗咯。 系啊， 其实佢兜咗好多个地铁站啊！我见到咧，嗱，佢地铁站嘅沿线嘅话咧，其实油塘去长洲话唔系好远啦。喂，但系佢首先佢一嚟就去蓝田，再上山上秀茂， 再去彩虹，系啊， 再喺上面落翻嚟。 行观塘嗰边嘅话咧，直落就观塘牛池湾啊、钻石山咁样，就应该系会短啲嘅嗰个距离，都唔。使兜山路，兜山路就真系有啲头痛啊！ 咁咧，另一条线咧就系28B。就彩福去到啟德嘅啟晴村嘅，咁咧佢就話咧入選原因咧就係呃行車里數之作，佢話咧佢話總站去總站行路快過坐車，即係呢個係被譽為咧就話行路仲快過坐車嘅咁樣。 唔係嗱，你只要咧上呢個巴士網站咧，你就睇到佢個路線圖咧， 長到咧兜圈啊！ 佢係一個大 U 彩福，係啊， 佢一個大 U 咁樣行， 大 U 好犀利啊！嗱，咁跟住呢條路線咧就係屬於其中一。种咧就话可以替代嘅路线有好多嘅，譬如佢话30号呢条线就由荃威花园咧去长沙湾嘅，咁咧佢就话啦，丽景丽园一带咧有好多专线小巴往返美孚荃湾，车费更平，车程更短，所以咧就被认为系即系属于话其实可以唔使要佢啦咁样。咁然后另外一条咧就系40号巴士线咧，就系由荃湾丽城花园咧去到丽港城，咁入选原因都系啦，佢话咧路线设计好差。就算而家已經改咗路線咧，都認為係好差嘅咁樣。 點樣差法呢？其實佢都係大直路嘅。不過我見到佢咧嗰個站頭咧，由一即係、就是、由第一個站去到尾站都有34个站嘅， 係 啊，都唔短嘅。其實 係啊，係啊。咁啊，嗱呢條咧，我老家嗰陣時都有搭過嘅42号线，因為咧就由青衣長亨村去到藍田站咧，佢就話啦，正啊，行運成個青衣都唔夠。仲要再去埋荃湾大窝口石梨，要好耐好耐咧，先至终于可以去到龙翔道嗰度。咁系，我就咁睇咧，你会以为青衣直到直接就出九龙咧，就去蓝田啦。但原来佢话咧，成个青衣行晒，再去荃湾大窝口石梨咁先至到。 咁喺长条线咧系有36个站噶。 哇，36个站都唔多喎，真系系啦，继续。 其实又唔算好多啊。嗱，我见到有另外一位嘅听众阿勇哥啊，提议呢一条线， 系啦， 觉得系，咦，都几劲嘅。咁我都有答嘅，106咧就由柴湾嗰边咧就去黄大仙嘅，嗱吊轨嘅地方咧就系、是、同样嘅过海路线咧，有一架叫做116嘅。106同埋116，但系106咧，佢兜嘅路咧就会多啲嘅，因为咧佢去到过咗海之后咧，佢系会兜埋红磡啦，去到九龙城码头嗰头附近咁样嘅，所以咧阿 Lemon K C 咧又系佢就咁样形容嘅，哇搭106啊，直情可以投胎两次啊咁样啊！ 噔噔噔，我想话俾你听，呢条路线系有48个站噶， 48啦，我暂时其实都系头先嗰个多啲，74咯，都系53嗰条路线咧，有74个站。 74个站 去咗53去啊！ 我自己有搭咧，都喺我屋企附近，譬如我喺炮台山地铁站嗰个站上车啦，106同116两格我都可以拣嘅。如果我个目的地都系我去排气要去新蒲岗咧，喺同一个地方都系有得落车嘅。 Okay. 但系106咧，因为佢会兜咗红磡啊一带嘅话咧，你预我落车嘅话，如果我搭106咧，起码系会需要多15至20分钟咯。 因为佢要即系有啲线咧就比较快啲嘅， 系啦。 即係會 skip 咁樣skip 咁咗一啲屋村，咁有啲咧就真係咧兜埋去裏邊嘅，咁啊需要嘅。 你又要兜入屋村先至可以幫到嗰邊嘅， 啱嘅，所以係難嘅， 好矛盾嘅。 咁我哋網上面咧，我哋風騷個聽眾咧，佢真係好有呢、這個喜劇嘅創意啊！佢就話咁啦，限聚令啊嘛。大家咧真系想约出嚟嘅话咧，就即刻拣一条最长时间嘅巴士路线。 系， 你哋直情喺车上面 gathering 咯。系啊，因为嗰度 都系两个位啫嘛，一齐坐。 车上面唔使限聚令 啊， 即系佢话搞笑咁讲。 开个会仲得啊？ 系啦，喂，如果想开个会啊，倾个偈啊，食个饭啊，食嘢唔得啊，咁你就咧上巴士度坐最长嗰条路线咧，直情可以俾你车上聚会。 车尾嗰度咧就可以一揽。 大件事咯，真系。 我又真系几长下嘅，有啲巴士站，即系有啲巴士线。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去讲下啊，究竟你平时坐嗰啲车嘅时候，你有冇觉得边啲系好重复嘅，边啲咧系真系兜路兜得好紧要嘅，都同我分享，即系同我哋分享下经验啦。 好啊，我暂时见到咧有一条路线咧， 系 两个钟啊。 咪头先咪620咯， 啊就系、是、嗰个啱啱系啊，啱啱嗰个咯，两个钟啊， 系啊， 好犀利啊，真系嗱，我哋咧等大家咧，我哋搭半之后听你电话啦，1872388，1872388，而家听一节新闻报告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4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44宗确诊个案，至今累计确诊病例共4524宗。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会喺下昼2至4点考虑发出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热带风暴海高斯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海高斯会稍为增强，并会在今晚至到听朝早在香港西南大约150公里内掠过。预料本港风势会在今日下午较后时间逐渐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本港疫情仍然存在社区爆发的风险，确诊个案未有稳定下降趋势，亦都有近40%本地个案源头不明，担心社区仍然有隐形患者，社会不可以掉以轻心。他说将会推出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会多听业界意见。至于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之下的第一期保就业计划已经大致完成申请，动用总额439亿元，有148500名雇主申请，涉及190万雇员。林郑月娥又说，政府会推出第二期保就业计划，今个月底开始接受申请。她亦都强烈呼吁大型商场业主为租客舒缓租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对公务员要求非常高，不单止工作表现，亦都包括专业知识和行为操守。如果有关的人士在试用期未符合要求，特区政府作为雇主大条道理不再聘用。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当局发出指引，指出公务员在试用期间如果参与公众活动而被捕或者是被起诉，就需要即时解雇，是不是属实和有什么的理据。林郑月娥说，根据国安法第6条，所有公职人员包括公务员必须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針對試用期的公務員，顧名思義仍然在試用階段，當局需要觀察在各方面的表現是不是符合僱主要求。林鄭月娥又說，如果通過試用期正式成為公務員，現行機制是很難去解僱，因此試用期的觀察很重要。

看恐怖片可以減肥，是因為觀眾會在驚慌的時候心跳加速，腎上腺素激增，從而加速血液循環，同時降低食慾和增加代謝率，最終進一步消耗更多的卡路里。研究亦都指出，劇情越恐怖，消耗的卡路里亦都會越高。日本一间电信公司曾经进行一个试验，测量12位观众看恐怖片的时候所消耗的卡路里。短短12分钟的画面就令到每位观众平均消耗大概22,050卡路里，数目相当惊人。但恐怖片场面惊吓，受不住刺激的人都是做运动再配合饮食减肥啦。 声音演绎彭家斌， 二台通识60秒。 风骚正安队队大赛，用电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 如果不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漏电好容易玩完啊！ 如果不想咁快就玩完， 就一定要找注册电业工程人员啦。 仲要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电力工作要安全，谨慎检查拆万全。 完。 大家好，听电话之前呢，我哋都呼吁电话号码1872388啦。讲下天气温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去到晏昼2点钟嘅。 系啦，大家要继续留意啦。咁啊，直播室有桂花田曾志豪啦，喺屋企嘅咧 ，home office 有黄耀祖嘅。 系。 系啊，讲到我都想即刻去搭啲巴士翻嚟啊！ 真系要啊，真系要啊！ 搭啲巴士翻嚟。 系啊，好啦，咁我哋嗱，我哋陆陆续续就准备听听众电话啦。咁我哋如果咧又系话俾大家听咧，仲有啲咩巴士路线咧？譬如我呢度就话Eric 咧就话啦，42C 啦，真系好多人搭噶，但系真系咧，佢认为系属于 CLS 嘅呢条路线。咁咧系啦，咁然后咧就系 Alan N 咧，佢就话啦，619咯，放工时间由上环坐619咧，两个钟先去到顺利村咯。两个钟啊！ 台湾都飞咗转啊！ 真系台湾都飞咗转啊！两个钟啊！ 朋友就话98号C 啊，深水埗去将军澳嘅，佢话试过搭3个钟啊， 唔系嘛？塞车啊！ 佢就我谂可能有塞车嘅情况啦，但其实将军澳都系另外一个重灾区嚟噶，因为将军澳头同将军澳尾，你净系 都系都系 话 咧， 系啊， 兜到足嘅话咧，都真系黐咗噶啦，应该会。 喂，但呢条应该由你讲埋先。 系阿伟成咧就话搭170啊，巴士佢话要咧经过3条隧道，噔噔噔，由香港华富去到沙田， 就香港仔隧道先 系啦。去到沙田咧，佢要2个钟头啊。 哦，即系香港仔隧道出到嚟，然后再行九龙，可能过红隧或者东隧， 跟住再入沙田咯。 呢个有少少问号喎，170我有答喎，嗱系经3条隧道嘅，但你都讲啦，咁嗰个路程真系相对地远啊嘛。其实佢出咗呢个狮子山隧道咧，再入呢个红隧嘅话，嗱讲真，除非塞车啦，其实佢系行晒所有嘅 highway， 佢呢一段路里面系冇兜过路嘅。 OK， 我因为有阵时我搭巴士咧，我放工嗰阵时我系会搭170噶，我就喺窝打老道嗰度上车咧，到我去到铜锣湾站落车，其实中间得几个站噶咋，咁同埋。铜锣湾都系得一个站，跟住佢就会已经入去呢个香港仔隧道噶啦。呢、 okay. 个我觉得咧都算情有可原嘅。 嗱，咁我呢条赢啦，呢条咧阿 Guli 啊 ，Guli Low 咧，佢就话啦，八号线，尖沙咀天星码头去边咧？去九龙港铁站啫。 吓， 系咪好近啊？嗱，我哋再讲多次，尖沙咀天星码头去到九龙港铁站。佢就话啦，打完就到啦。佢话咁应该好快啦。点知喺弥敦道左转柯士甸道啊，因为弥敦道左转柯士甸道直去就九龙站啦。点知佢话上咗拆车，左兜右兜。佢话咧，咁你听下个时间啦，70分钟， 70分钟 先至去到。 塞车就话 唔知佢 send 咗张相俾我哋，佢话你望住七十分钟，佢话行路仲快过搭巴士啊，点会咁啊？ 真系行三次都得嗱，因为佢中间咧经埋嗰啲爱民村啊，你谂下，明明喺尖沙咀噶， 八号啊，大佬系啦， 佢中间会经过爱民村、何文田村、油麻地、佐敦，先至去到佐敦咯。 系啊系啊 系啊 系啊， 佢而家咁短咧都有廿五个站咯。系啊，OK， 好，我哋听电话先。好 啦，听电话。 电话里面有 Bonnie，Hello Bonnie，Hello， 系啊 ，Hello Bonnie，Bonnie，Hello，Hello， 听唔听到？ 听到 ，Hello， 系啊，我系司机大佬，大家好，你坐紧啲咩条诶边条路线？你觉得好真系好长啊？咁啊， 53， 哦，53就头先讲嗰条， 系啊系啊，我冇睇过 post 嘅，但系因为我自己有坐过， 边度去边度噶？你介绍下。 由呢个荃湾渔心广场，而家佢改咗个总站啊，佢系去到元朗嘅 UHO 嘅，即系去到营点嘅。 系， 即系个总站喺嗰度，即系由渔心去到元朗嘅营点咁样。 系啦， 我见到啦，哇，好多个站喎，真系。 站期都好密密麻麻，下 集啦。佢首先佢系半个钟一班嘅。 O K， 半个钟一班添，咪仲要。 系。 系啊，跟住好唔密嘅佢啲班次，然之后咧。佢以前係單層巴士嚟啫，而家都有雙層啦。 係係係。 佢係行沿路行青山公路嘅，因為 好靚咯，所以我見到啲網民話咧，見到丁九啊、青龍頭啊，好靚個風景。 係啊係啊，一路行，跟住行黃金海岸咁樣去啦。 係。 但基本上你如果真係由荃灣搭到去元朗嘅話咧，係個幾鐘嘅要，起碼 個幾鐘啊？ 因為佢有 七添啊，七十如果搭曬全程， 站到站咧有75個站， 七十 仲勁，你74都唔算。 一分鐘一個站嗰度都已經一定攞咗74分鐘啦。 係咯，係喎，係 咪啊？你自己計下數，一定係啦。 75啊， 嘛。咁你係咪放工嘅時候又係會更加惡劣㗎？ 都会嘅，但系因为佢系分段嘅，其实好多人咧唔会搭晒全程嘅。 O K， 即系可能喺中间去啲因为佢去到南地之后咧，佢入啲村屋嗰啲位嘅会。 系 兜到去有个站喺天水围西铁站附近咁样出翻嚟嘅，跟住先再去元朗嘅。 系，即系因为佢实在佢要嗰啲窿窿罅罅捐得太多， 好多 好多。咁譬如你会坐到边个站嘅？你系？ 我通常喺屯門上車嘅， 係， 屯門有時深井啦，有時喺黃金海岸上車嘅，咁我試過一次搭到去元朗啦，真係好花時間嘅，我就唔再搭啦。 我想問一下咧，其實呢一個路線荃灣去元朗咧，有冇其他嘅路線咧？因為有陣時嗱，我哋冇揸車嗰啲朋友咧，就會諗嘅，即係 西鐵咯，你荃灣西你其實可以搭西鐵好快去到噶嘛。咁但係呢架車係貨好多老人家會搭嘅，佢哋買餸，因為佢分段收費㗎嘛呢個。 哦，就唔使轉，即係可能要轉幾次嘅鐵路啊咁樣，就一齊搞掂啦可以。 可能有啲老人家就住村屋啊，搭慣咗啊，嗰啲地方冇鐵路到噶嘛，咁要搭呢架車咯。 係啊， 即係變到老人家。 即係其實佢如果你話行大路咧，佢未必咁多站嘅。但你入埋去裏面啲村咧，就冇辦法。 但係有啲朋友就話坐呢條線坐到火曬啦，好嬲 啊！ 但 係 唔坐佢又唔得。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以前咧聽聞呢條線咧，佢兜埋去洪水橋同埋流浮山咁滯。以前啊，講緊 係咩？ 係啊。 有入洪水 桥 嘅， 哦，所以你唔死、 啊。我哋见到有啲听众咧就话啦，以前坐呢个53咧，又试过可能喺岭南出市区啦，真系嬲到佢咧，即系。但系佢话，但系如果你拍拖又唔同，你可以同人哋咧喺个车度依依入入咧，咁啊时光好快就度过咗噶啦，咁样，哇，真系犀利。 喂，其实可以即系我哋正向啲，唔好话佢垃圾，系讲啊拍拖好去处。 系啦，我哋调翻转拍拖好去处。 即系其实几好啊，几合个站系咪先？我你话斋一分钟一个站啊，都75分钟啦。 同埋我哋冇忘，唔系即系忘记咗啊。其实巴士司机咪仲痛苦， 咁又系啊。 佢要踩几多次嗰个壁力啊？不停喺度踩又到站啦，又开又到站，开又到站，70几下嗰度踩咗啫。 仲要记嗰条线记70几个站喎。 我唔使个站站停啫，冇嘢嘅真系。好啦，喂，多谢你先，thank you， 多谢 Bonnie， 拜拜，听下听众啦。 好，有位浩然啊 ，Hello 浩然 ，Hello 浩然， 喂， 系啊，你好浩然。 系 有咩想分享？ 大埔个巴士路线叫71号 K， 系有咩卖点？ 由原本嘅站就系由大埔去火车站，去到太和火车站嘅， 系即系一个。如果你搭铁路嘅话，呢一个站嚟嘅啫，只不过系 如果搭火车嘅话，五分钟内一定去到；行路嘅话，如果是散步咁慢嘅话，廿分钟内都一定行到。但系搭巴士就一成要成粒钟咯。 哇，成个钟啊！ 我想讲，我都是大埔之友阿浩然。 哇，真系 一 K 咧，我都有坐过。佢可能就系、是、佢就嗱、是，如果你真系谂住快，你净系要由大埔墟站去到太和嘅话咧，咁一定系你行路都快过搭呢个71K 噶啦。但佢咧就真系兜晒所有大埔唔同嘅屋村，仲要系呢啲屋村嘅每一个角落，你都上到车嘅，好似条循环线咁样，你会经住嘅，咁就可能会方便啲朋友。譬如我住 A 村，我要去大埔嘅 B 村嗰度买餸嘅话咧，咁样就方便到嗰啲太太咯。可能 唔系，但我见到咧，即系喺巴士公司提供嘅应用程式里面见到呢个71K 嗰个路线图咧。是好崎岖啊！如果系条前路好似佢咁啊，真系惨啊！兜兜唔知几大个。 嗰条线咩线话？ 71K 啊！ 即系我哋又可以同人讲咯，你条 career path 咧好71K 啊！而家 真 系 好71K， 好崎岖嘅真系。 好耐喎，真系。 系啊。 咁你其实有咩人系会特登选择呢条线呢？即系如果你讲到你行路散步都咁快， 因为呢条线咧就经过拿打素医院嘅， 咁 有需要嘅时候都可能会搭上去医院啦。咁另外都有啲公公婆婆咧，好似都話經屋村咁，好多公公婆婆都會坐架車去街市，尤其是大埔墟嗰個街市特別大啲，平啲，咁有好多人會選擇呢架車去出去買嘢咯。 OK， 係啊，所以呢一架車咧，就算真係去兜曬每一條村咧，佢個上車率係高嘅，車上面嘅人係多的。 我都搭過，同埋咧佢冇分段收費嘅，佢全程都係嗰個價錢嘅。 OK， 貴 嘅、 okay. 哦，真係啊， 呢一架車都唔貴嘅。 係 啊 ，OK， 好啦， 抵啦咁。 係啊，thank you， 多謝你電話， 多謝你， 好，拜拜。 係啊，好得意啊！时咧睇翻咧，即系巴士公司俾嘅应用程式睇嗰条线咧，有啲咧好直嘅，即系我虽然多站咧，但 系 好直嘅。头先嗰个真系迂回曲折得好紧要。 嗱，我呢度咧有两条线咧，佢其实就唔系话佢嘅车程好长啊，但系话佢等嘅时间每一次嘅班次好长， 哦、半个钟咯，最系啊， 系啦， 有一个钟啊。 嗱，譬如咁样写啦，佢话咧14号 D， 佢话咧就唔叫做多站嘅，但系啲站就好奇怪。这个是天英啊，他说呢油塘开出去到蓝田启田商场呢还会 U 回到启田商场对面再出回观塘。 十几话 不是14号 D,、 哦、 即是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去到启田商场的时候呢要 U 回到启田商场对面才出回观塘。那这个一个啦，然后他说另一架呢又很古怪的就是14号 H 啦。14号 H 的古怪的地方就是一个钟头一班车。 哦、哇 一个钟头一班车。 都好疏落喎，真系 好疏落啊！ 佢循环啦，佢循环线嚟嘅。 我唔知道去边嘅十四号 H， 你可以望下。 油塘巴士站就去到呢个叫做佢循环线啊，都系油塘巴士站嘅。 Okay, 不过途经呢、這个高骏苑啊、广田啊，跟住又蓝田啊、启田啊咁样咯，同埋宝林啊、联合医院啊、顺利村咁样咯，所以佢循环线兜兜兜兜好多好多。 系啊， 我见到咧，阿 Roy 咧有另外一条路线提供啊，就系973啊， 973。 尖沙咀去赤柱嘅， 系 我有搭过，因为嗰阵时即系会谂咧，系赤柱啊，游完水晒完太阳啦，哇，咁样可以过到海咧，咁一停车好方便， 系咯系咯， 转车咁样啦。嗱，两边睇嘅，佢真系唔使转车，真系好方便，你可以由头坐到尾嘅。但系真系兜到你呕，其实真系你真系 呆 咗落车。路线就Andy 都即刻搭啊，佢喺尖沙咀咧，仲会兜两个圈先至俾你落到车噶。我记得嗰次起码我搭咗个几钟噶。咁但系有阵时你要自己衡量咯，你宁愿拣一程车，佢兜路多啲，但系你唔使转车啊，亦或系你要转好多次车嘅，可能你时间短咗，咁啊睇下你嗰日嘅状态。 系啊， okay, 我哋听到个电话。好冇啊！电话里面有 Simon， 十四号 D 就头先佢都系话，唔紧要。OK， 好。 咁多位主持你好啊 ，Simon 你好。 Hello， 我想讲41啦，真系垃圾到爆啊！ 41， 嗱你冷静啲啊吓。 我哋都有啲朋友系有搭41嘅，即系我老家嗰头嚟过41嗰度，系青衣嗰度嚟噶。 行青去到九龙城码头咯，半个钟头开一班车。 系。 咁啊，车程起码又要甩几钟去咧，由青衣去到。去到紅磡起碼粒幾鐘，因為我就住青衣，就喺紅磡翻工，朝朝收工翻工都係搭嗰架車嘅啦。 係啊，係啊，係啊！我見我哋有啲朋友咧，佢就話啦，41號咧。 返程就41个站，去程37个站，又大角咀又土瓜湾又何文田，真係坐到呢係好攰嘅，真係啊。 下星期呢仲要行埋成个深水埗先至去到我住啦。 係啊， 要去到我用我咩物。起码最快都要九 个 字咯。 但系咧，我谂翻呢条路线咧，其实有啲地方咧嗰阵时系焗拣啊。譬如你而家你何文田都系最近先至喺附近有地铁站咧，俾你可能喺度兜下啊嘛。咁咧呢条路线好耐噶啦嘛。如果咧以前仲要嗱青衣嗰阵时仲未有青衣站嘅时候咧，你冇地铁、啊，你要去何文田嘅，你真系你唔搭呢条路线嘅话咧，你冇办法噶。所以佢 冇车噶啦， 冇车系啊，所以我譬如土瓜湾啊嗰啲咧，都系而家你先至会可能喺附近有啲地铁站俾你行近啲啫、 嗯。 如果唔系你一路咧，大个嘴都系噶，以前一路都冇咧，焗住你唔搭呢条路线咧，有好多冇地铁嘅屋苑咧、 啊， 你就去唔到啦。 咁但系问题系佢话一班好耐，系咪等几 半个钟咯？ 半 个钟一班车， 开一班车咯。 你真系 miss 咗就真系 几四有个站咯。 系啊，真系好耐啊。 嗱，而家咧多咗鐵路噶啦，青衣嗰邊又有啦，你話紅磡你翻工嗰邊都有，咁點到點去？你有冇試過用其他嘅交通工具去翻工嘅咧？咁 我日日都要坐巴士啦，收工翻工都要坐巴士，因為我坐巴士就近我坐地鐵啊嘛。 哦，係啊， 地鐵要行好遠啊。 係啊，明白。 所以有時巴士站， 我喺船廠嗰邊咯，咁離地鐵站成。如果由我屋企行去地铁站都起码三四个字。 哇，好远啊！船厂咁当然系， 系 啊，所以 船厂嗰边咯。 另一 去地铁站最快都要行得快都要三个字。 咁但系 Simon， 你 miss 咗班车嘅时候，咁就半个钟噶咯。 半个钟噶啦。 哎呀，真系有冇试过呢啲咁嘅情况？ 我试过嗰日要搭三注车先翻到公司，仲要搭的士咯，仲要。 真系，如果唔系等唔到 啫。即系如果 miss 咗一班车就一定迟噶啦嘛，因为 OK 好咁 啊， 希望你都次次都顺利搭到啦。OK 好，多谢 Simon 电话。 好啦，你再听个听众啦吓。 系，我有梁小姐 ，Hello 梁小姐。 你好，桂花田。 系 ，Hello 曾志豪黄宇祖。 系你好啊，早你好。 系啊，你有咩提供啊？咁样梁小姐， 路线提供嘅，一个咧就76K， 有43个站。 系 76K， 有43个站。 入边度去边度噶佢？ 佢喺上水嘅清河村去到元朗噶。 Okay, 上水去清河村，再去到元朗。 元朗嘅， 上水去元朗哇，真系。 一个咧就74A， 就42个站。 系。 佢呢个咧就由嗰、那个系啊，即系佢嗰个起点我唔记得咗。另外一个去到太和嗰边，哇，一个钟头一班车，真系幽灵车嚟嘅。 哇， 一 个钟 头 啊！ 哇， 系啊，我叫佢做幽灵车嘅，因为点解咧？随时随地可以取消。 哦，系啊，因为太少人搭啊。 你 check 咗佢一个钟头后有车咧，我可以随时话俾你听系取消嘅。 系咪因为真系太少人搭啊？ 一来系咁啦，二来但系。你都冇理由去取消噶， 唔系咁，但系佢我见到佢应该都系咪有铁路可以帮手？即系如果就算 miss 咗呢班车，都有铁路啊。 咁嗱，如果你话有铁路嘅，你不如你取消 系咯，不如成条巴士路线取消 啦，系咪先？ 系啊，即系理论上。 我其实咧打电话去热线嗰度咧去闹佢嘅，因为点解咧？我预咗个时间，我去到车站， 系 佢冇车， 等你唔到 ，and then 但系你知道巴士去嘅。你搭火车系冇咁方便噶，巴士系会到啲噶嘛。咁、我嗰日咧约咗去 interview， 佢竟然系取消，你系咪嬲先？ 系 咪打去克拉闹先？ 系、因为你个人都 hot 晒啦，已经系啊，明白明白。 其 实 咧，因为佢真系 咁样先至系好嬲，你明唔明先？ 系 巴士我嗰日就闹到佢癫咗。 好， 74A 咧都系由大埔太湖。哦，你讲啊，梁小姐。 系阿祖，唔好意思，因为出 紧要唔紧要， 真系耐到咧，兜到咧，你系冇办法去上场43个站。 系、okay, 啊，43真系好好。 咁样佢需要去呢啲 明白， 希望佢能够咩啦？希望佢能够改善啦吓。 系啦、 okay, ，多谢梁小姐。 读多两个留言先。 唔系、我想补少少。 好啊，你讲。 其实74A 咧，佢都由大埔开出去到呢个九龙湾嗰边，我都有坐过嘅。 系。 佢另外一条快啲嘅线咧，就系74X， 其实都系由大埔嗰边咧，都系去到九龙湾啊、观塘嗰边嘅。 系。 不过个分别系乜嘢咧？有阵时有啲嘅路线咧，佢会包埋，譬如74X 快嗰个咧。 行吐路港嘅、 嗯。 但係 74A 呢佢就會兜咗中文大學啦馬料水即係舊嗰條山路啊。就可能呢會幫返呢就喺山上面住嘅朋友可能少人啲㗎啦但佢哋都可以有巴士搭囉。 係。 就即係都會保持住一啲路線、 啊、 就真係迂迴咗啦。 OK, 嗱我哋讀兩個留言下一個呢就係、是、佢係讚嘅。佢就話啦 ,Joanna Wong 呢佢就話啦港島嘅85號啊城巴85號由小西灣呢去北角嘅寶馬山再去小西灣一共呢75個站嘅全程4蚊啫。司機呢就會喺寶馬山落車之後呢就換上一班車嘅司機自己休息一陣呢就等下一班車呢再嚟上車開車乘客呢就唔使落車嘅。佢話呢一條係一條好利民嘅上學車啦同埋買送車嚟嘅亦都係非常平嘅拍拖車。特别是上到宝马山再落去百福道呢段车程咧，风景优美，可以睇埋维港嘅美景添，咁样，所以都唔系全部都系弹嘅。 我哋下个礼拜系咪都可以整一个最短 的小巴路线？我哋俾你赞咯，系咯，最靓嘅路线。If you ever left my side, never let you go. Got the only air in my back pocket. If you ever left, I got psychotic. Heaven hit me crying, crying. Ooh, ooh, ooh. Maybe you're the key to my lock it. If you ever left, never unlock it. Lonely like an island. 有Maroon 5嘅 Nobody Love, Nobody Love 嗰啲咁长嘅线系咪 ？OK，Hello 早早。 Hello, 我喺度啊今日我哋时间差唔多啦系咪要讲呢句啦。 冇错啦我哋一起坐我哋嘅巴士准备返屋企啦。 好啦听日见啦 ,OK, 拜拜。 拜拜。